会党团召开闭门会议之后宣布这个消息，强调没人可以凌驾法律。正在纽约的特朗普形容弹劾调查是猎毛的垃圾行为，对他反而有利，认为民主党将会在明年的大选中落败。特朗普已经授权当地星期三公开他和泽连斯基通话的完整文字记录。特朗普说，大家将会看到一次友好的通话，完全恰当，无施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7点，跌313点，成交额168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9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4跌6.2。友邦保險74.5.5跌個半，中國平安89.8跌1.05，盈富基金26.85跌3.5，美團點評78.95升7毫，小米集團8.96跌3.6，石藥集團16.04跌2.2。部分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英鎊9.779，瑞士法郎7.949，澳元5.327，加元5.917，新西蘭元4.97，歐元8.6299，每百日元對港元7.31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732。日經平均指數報21,963點，跌131點。港金现价报14,35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0.45美元，卖出1,53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只系近管道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嘅，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叫沈晴。咁我除了是一个新闻系的学生之外，亦都是我哋新闻学院实习海文大学线的记者。虽然我哋是校园媒体啦，但系我哋都好似同出边嘅媒体一样咁样采访嘅。今年我哋四人团队就好荣幸喺2019年人权新闻奖学生组文字中文组咧得到大奖嘅。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广泛地区落紧大雨，或者预料会有大雨，市民要留意天气的转变。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道路可能因暴雨而严重水浸，学生应留意电台电视有关上课及公开考试的宣布。黑色警告信号表示天气恶劣，道路严重水浸，市民应留在安全地方暂避。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 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不是黑豹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 点啊？早晨早， 系啊，琴唔好意思，琴日姓黄嗰、那个姓 yellow 嗰个 object 冇翻到工啊吓，系、我 麻烦你呢、 這个 missing object 喎、 啊， 呢、這个 系啊 missing object 啊， 请你轻声啲，养翻好你把声， 点啊？ 早晨子咩啊？早晨子，因为医生禁声啊嘛， 系啊， 唔俾你翻工啊嘛， 因 为个声 带阔咗，但系咧就系呢排又开始排舞台剧啦，咁跟住咧。又都几吃力嘅， 你又操劳佢啦， 系啦，又操劳咗， 你又唔俾佢休啦， 所以就要俾少少时间。琴日咧，即系我其实因为礼拜一晚咧，即系唱完歌之后咧，跟住就已经发觉哇，把声冇咗，完全彻底地冇咗。咁我冇痛楚嘅感觉嘅，但系我系有担心嘅，因为其实而家你都会见到噶，我啲照镜翻到屋企咧，我就发觉我条颈又胀咗啊。咁我好唔想重蹈覆辙，就系几个月之前嗰个声带嘅情 况， 所以我琴日咧就即刻攞咗。上晝即係琴日冇翻工咯，跟住就俾佢，即係起碼我十幾個鐘頭冇講嘢，睇即刻去睇咗中醫啦，跟住咧就飲咗媽媽嘅靚湯啦，同埋媽媽秘製嘅華梅水啦，我都未飲過啊。 點解華梅姐啦？ 唔得嘅，咁冇咩都搞華梅姐嘅。 華梅姐未夠歷練啊， 揾碧蓮姐啦，咁係咁 嘅啫咯。 係啦，爹哋媽咪佢即刻即係知道我冇翻工，跟住咧就即係走過嚟又煲咗唔同嘅湯 俾我飲。即係同你親子遊啦， 係咪？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休息咗之後咧，咁我即係其實要有陣時真係要咁嘅。我諗所有嘅都市人咧，其實你都会有喺唔同嘅地方，可能有你弱嗰点嘅，可能有啲人就系条腰骨嘅，有啲人就系颈颈膊痛嘅会有。咁我咧就衰咗喺把声度，但系我嘅工作要用我把声，所以咧我都不停喺度提自己，哦，有啲时候放松啲咁样，咁就俾把声有足够嘅休息时间。 其实头先我一听到你嗰个经历， 哦，你 我就会同佢讲啦，唔系 咩啊？ 点解你唔试下学我咁样去用唱歌嘅方法咧？你睇下我读咁多年歌，有冇会读到声冇咗噶？ 何解你要用真声去唱？ 我系本身冇声，所以读过。咁你咪可以唔使有危机发生咯？ 可能喺呢方面，我真系要拜你为师。 梗系啦， 大把嘢跟你学习。 系咯，真系最紧要系你唔好下下都太阔佬。佢人又闊佬，都搞到聲都闊佬， 唔係喎，唔係喎，你記唔記得我哋上次攞個職安嘉賓嘅時候咧，我話做咩你把聲個死靚仔咁樣把聲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即係我哋望你，跟住我就 嗰個 artist 真係應該 究竟你幾多歲啊？咁哇，我話你把聲同你個樣係真係唔係成正比嘅喎。 佢把聲其實係一把比較好聽啲嘅唐老鴨咯， 係。 喂，唔可以咁樣講噶， 唔係係強調佢把聲高音。 如果你把聲真係似佢嘅話，好值錢㗎。係 啊。 嗱，佢就系话啦，佢把声系练翻嚟嘅， 哦， 真系。跟住咧，就话啦，猛咁咧，即系平，佢话之前好似你咁嘅老牛声噶， 哦， 但系跟住变咗， 你咪间接嚼咗佢一嘢 啊？我冇老牛声啫， 佢话我老牛声噶， 系咯，系咯，佢就算系牛，佢都要着一只 黄牛飞黄牛声， 佢系好啦，鱼臭味 都系 yellow 噶啦， 你 系 黄牛。 yellow cow 添， 但系佢练翻嚟咧，可以练到一把死靓仔声，不过用咗两年时间。 哦， 即系佢不停调高把声咧，佢话佢平时咁样讲嘢嘅，但 系 后来佢练咧， 不如你用两年时间练一把温柔啲嘅声啊，起码阿华有开心啲，我哋有舒服啲。 你温柔啲嘅声嘅意思系把声定系个 sense 咧，定个态度都要咧，真系吓。 哎呀，真系唔知得唔得咧。 哦 ，OK， 嗱，所以咧，听我哋把声咧，快啲好翻。 我会小心锡住佢嘅， 练翻稳阵啲。 系啊， 坚固佢，唔好俾佢松。 唔好怕丑啦， 其实我好惊啊。 唱歌嗰方面你揾我啦。 好啊，我谂真系要靠你啊，因为嚟紧个 musical 咧，我发觉而家先知，原来我由头到尾我冇离开过个台面，我由头唱到尾，我唔掂啊，豪仔，我要靠你帮我手啊。 等礼拜五咧，我过两招你睇下啦， 唔该你啊。一巴掌也没法阻止他的样，没有咪高峰，我亦有音波功，像直播跟 CD 一样。若你想欣赏有没有金曲奖，我亦会一开口就唱。若热情在泛滥，不记得转弯，请你多多包涵。自问送上灿烂，要场地有限，现场造反。你久不久也让我开开口，顾及我嘴巴的感受。没有经关口，以直接的出口，秘密我一点都没有。就像沉睡火山，突然地发烂，请你多多包涵。是蜜糖或子弹，闯进你心烦，进你任间。若觉得今晚你很漂亮，暗示难道有种冲口笑出了又怎样？知知我生理上发现，其实我想总之我想到就唱。光阴上仿似至关，蜜藏在铁窗打开放出了又怎样？知知我生理上发现，其实我想因此我想到就唱。其实我想冲锋，我想动就唱。当日上火似是怪物藏在铁窗打开，放出了又怎样？知知我心理上发现，其实我想因此我想动就唱。若觉得今晚你很漂亮，暗示难道有想冲口说出了又怎样？知知我心理上发现，其实我想冲天，我想动就唱唱唱唱。当日上火似是怪物藏在铁窗打开，放出了又怎样？知知我心理上发现，其实我想因此我想动就唱。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陈奕迅嘅冲口而出啦吓，讲说话就可以冲口而出嘅，不过有啲决定咧唔可以咧就一时冲动嘅。 啊，好多都系。 系啦，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如果你要为人父母嘅话咧，就唔好一时冲动啦。 啱。 系啊，咁如果唔系，你要做啲咩咧？ 哦，如果唔系嘅话，你咪要负一世嘅责任咯。 系啊，同埋系啊， 系最紧要系即系欠债啦。 哦、 我始终都系觉得咧，嗰段即系是缘是债是场梦咧，其实唔系唱俾情侣听嘅，应该系佢唱俾个细路听。 系啊， 是缘是债是场梦。 当佢怀孕紧嘅时候，摸住个肚仔唱呢首歌。 我要还咗呢个债。 你谂下，系啦，开头咧就是缘咧就同我老婆唱嘅，我同你相识是缘，但系生咗呢、這个呢件之后咧就是债，去到最后发现真系化一场梦。点解咧？自己所有嘢都要俾晒佢。嗱，除咗系嗰啲青春时间，譬如我哋可以睇下呢边嘅主持人啦， 系啦， 系啊， 我的青春，我的青春一早已经 我的青春消了， 系啦， 富贵 翻翻嚟啦， 系啦，冇错。但系最紧要就系嗰啲钱都冇晒啦。 嗯，哦，咁啊冇办法啦。 你个储 coupon 嘅嗜好同埋习惯，都系由你啲细路开始慢慢蚕食你 嘅。应该咁讲，我储 coupon 嘅习惯咧，系因为开始冇钱，跟住所以先储 coupon。 啲钱系点解会冇咗咧？ 啲钱点解冇咗？就系因为即系贡献晒120% 出贡献晒咁样。 系啊，嗱，咁啊，琴日咧有一个。保险公司咧，即系虽然你都明点解噶啦，保险公司 就有新广告出，好似 有新广告啦，同埋佢有佢一啲叫服务咧，就系话，嘿，即系啊，为你嘅僆仔要储钱啊，啲父母咁啊，所以佢就梗系要话俾你听咧，啊，究竟咧有几咁需要喺呢个社会现实上面，咁佢就做咗个调查，咁我谂都应该有一定参考价值嘅，就系、是。究竟啲父母为咗你个细路会准备储几多钱，系为咗佢嘅咧？系啦，嗱，你谂下， 哇！如果你谂埋有好多嘅爸爸妈妈系其中一个 package 包埋要买楼嘅，咁你谂下啦，呢个真系好多。譬如啊，佢哋好似揾咗 Kelly 做代言啊， 就 系 嗰个啦，就 系 嗰个啦。 Kelly 咧，佢都有接受记者访问嗰阵时咧，即系佢自己都会谂。咁首先人哋大明星，Kelly 有听我哋节目嘅，即系佢话首先人哋大明星，咁佢可能即系富裕啲嘅会，佢都话啊，我有帮我嘅小朋友谂埋外国升学啦，嗱呢个好多钱噶，跟住到佢升学完咗之后咧，啊啱啱开始出嚟做嘢，未必好有钱嘅，咁会唔会需要有一个首期俾佢哋咧？哇，你净系计呢一度嘅话咧，500万走唔甩。 哦，我想问一下，譬如以桂花田为例，你谂住你为你啲细路付出嘅开支咧，系去到边个阶段噶？ 去到边个阶段？ 系啊， 戒咗人奶之后就自己自生自灭。 唔系你讲紧你个女个细路戒咗人奶之后系咪去到边个阶段嘅咧？ 初系18岁嘅，因为我老豆都系咁样，系啦，佢话喂18岁自己搞掂啦吓，咁即就算你读书咧，唔该你自己去考奖学金啦，咁如果唔系你出嚟做嘢啦。 而家就个孙18岁， 系 咁你要做到88岁。 咁我觉得而家 分钟拜月日回桂花田嘅。 讲完个名字，我又要去小便啊！ 仔入咗嘅咧，我百无禁忌咧，讲第80次中秋嘅起源啦。 有时我停一停咧，我你大家原谅我一阵啊！ 做咩？你要去厕所？ 系啊，要 去。几多岁啊？你谂心目中？ 而家可能推到21咯。 哦，点解咧？ 系啊，因为真系 边方面令你计多3年咧？ 唔系，因为真系而家去读紧大，即系譬如而家 个学历要升个大话， 系啊，咁你读大学咁，佢都系一个冇收入嘅环境嚟噶嘛。 系， 咁你 咁啊，咪21岁就冇事噶啦， 21岁就冇事， 就唔再俾钱佢噶啦。 嗱，而家个仔16岁，就由18岁吞到去21岁，你觉得个仔到19岁嗰阵时会唔会再吞啊？条线 系咯，会唔会噶？ 我希望 阿妈，我要读 master， 系啦， 系啦。如果真系个仔咁同你讲，阿妈，我真系好想继续进修啊，攞咗个 degree 之后，嗱， 我 个 degree 可以22噶咯。 我同佢讲你唔好啊， 仲一个唔觉要 repeat 咁点算啊？ 唔使噶啦，系啊，读完呢个书之后出嚟。做嘢想去几时读 master 几时都可以读得噶， 系啦， 咁你自己去储啦。嗱，之前我有讲过有一个专家系教呢个定立目标啊嘛，咁你咪储钱咯。你觉得哦，你需要读 master， 我对唔住阿妈供养唔到你，我仲有妹噶嘛。 你有冇睇清楚专家嗰个建议啊？ 咩啊？ 佢系叫储钱， 系 佢叫父母储钱。 系啊，我而家唔可以咁噶。 而家呢个系话要几多钱，我都唔知啊。 因为咧，因为佢话原来咧有喺佢受访嘅父母里边咧，佢就有750几个父母啦。咁啊，收入咧其实都系唔算差噶咯，算系最少咧都月入25000嘅，最少 即系一个家庭 系啦，一个家庭咁佢平均收入咧都可以去到50000嘅，总之喺佢呢一个范围里边，喂咁真系算唔错噶啦，50000真系，咁咧佢哋最少都有一个咧，哇！佢有一個僆，有一個仔女要佢哋養嘅，但你知唔知呢個 一個 至少有一名咁樣，咁然後咧，究竟佢哋呢個調查裏邊咧？将嗰个仔女嘅年龄咧上限设到几多岁咧？嗱，即系咩意思咧？ 供养佢哋 系啦。譬如如果你同人讲话，我有个细路噶，几多岁啊？48岁。哇，咁唔关我哋事啦，系咪先？ 唔系，佢个个话俾你知供养到48岁。 系啦，嗱，究竟嗰个上限去到几多岁咧？嗱，即系我讲得极端啲， 理论上48岁就唔应该计喺呢一个父母为子女储钱嘅计划里面㗎啦嘛。 唔系嗰啲咩族咩族。 唔系嗰啲㗎嘛。咁究竟佢 set 咗一条叫做合理嘅年龄界线。 我估 系几岁。头 先系咪即系我讲嗰个18-21 啦。你话几多 ?18-21。早啊早啊。 我估啊喺呢个报告系话要照顾到佢哋30岁。 30岁。 我估30。 唔得㗎嘛 ,30岁。 我估咋嘛咁人哋个报告嚟㗎咋嘛。 你哋两个究竟有 冇估啱啦。你想公到佢12岁啫。其实都唔得啊嘛，你明唔明白啊？ 冇错，喺你哋两个人里边系冇人估啱嘅， 中间位啊， 其实争少少啫，只不过 争少少咩啊？ 去到咧22岁， 22岁，因为22岁就好多朋友诶，大学毕业嘅时间系咪？ 我哋即刻问翻我哋三个啊，我哋做仔女嘅时候，22岁，你仲系咪摊大手板问阿妈攞钱？ 唔系啦，我要俾家用啦要。 22岁， 我26岁先至大学毕业， 你攞咗个嘢 先。但系又好啲，我攞到奖学金啊嘛。但系我每个月爸爸妈妈系俾1000蚊零用钱我嘅，即系佢都有照顾我， 都 要照顾我。同埋咁讲真，唔单止净系佢俾几多零用钱你噶嘛，我真系仲系食佢住佢噶嘛，嗰啲都系使费嚟噶嘛，自己个心咧，作为一个嗰阵时嘅自己啊，真系 guilty 嘅，内疚嘅，即 系 好多见到其他同学一齐读中学嗰啲，佢哋已经系俾紧家用，有啲买咗楼啦已经，我仲读紧书喎嗰阵时，所以嗰阵时系有唔舒服嘅，但系亦都见到屋企唔 系 好有嗰啲咧，见到爸爸妈妈即系要搣一忽一忽钱咁样出嚟俾你咧，但系嗰阵时过咗嗰个阶段， 你有冇问佢搣完钱之后自己去旅行嗰啲先？因为而家供养仔女咧，可能你唔好以为净系讲紧话，生老病死啊，医疗开支嗰啲叫最基本。咁如果真系个仔女同你讲话，咩 Mary 话要同我日本睇红叶啊，阿妈 咁我嗰 阵时 我就冇做过呢啲咁嘅衰仔嘅，最多都系咧自己储咗钱，如果要去旅行嘅话就自己去。不过如果你话另外一个阶层嚟讲，我都系衰仔嚟嘅，我储咗嚿钱可以带阿爸阿妈去嘅啫，系咪？ 冇错， 带自己去。 Okay, 起码嗰啲我就唔会再使阿爸阿妈钱噶啦。 系啊，嗱，佢而家咧就去到22岁啦，咁结果咧佢话咧有80%嘅父母咧，佢哋系要谂住帮仔女咧储钱咧嗰个阶段去。去到第一上车置业啦，第二筹备婚礼。嗱，你谂下，争呢两个系套餐嚟噶嘛？已经唔系讲紧公书教 我起码我帮咗阿爸阿妈钱，我唔结婚唔使帮我做事。 点解啊？ 有人会咁谂噶嘛？未必系小朋友要求噶，可能系爸爸妈妈，即系佢哋都喺呢个社会度工作咗咁多年，会知道。 都觉得系难嘅，而家做所有嘢，但系又想实现嗰个叫做梦想或者要求，所以就唉。呢一把都帮埋佢啦。 最惨系咩咧？嗱， 一个细路多啲啊。 佢以一个细路做主，一个细路就可以集中目标嘛。咁咧，佢话咧，甚至 两个都可能负担唔起。 系啊，佢话有1/3嘅父母咧，系可以突破头先22岁呢个界限嘅。佢话25岁我都可以供到佢嘅，希望可以供到。不过重点就系咧，有心无力。譬如我都有心噶。我心里面谂，哦，得你40岁都系交俾我啊！但最惨系咧，佢话有大部分嘅父母系未开始储钱啦，同埋系冇未开始储钱啦，同埋未开始可以储到咧你谂住有心有力嘅嗰嚿数嘅。譬如如果嗱，我当我同阿田都系用呢个标准嘅话咧，18岁够啦，系咪先？又或者即系你去到佢大学毕业之前啦，咁样。咁但系嗰嚿钱要几多咧？嗱，我未计过嘅。 嗯， 系啊， 我冇计过噶， 唔识点计。 系啦，即系你话要帮佢上车置业嘅， 吓， 我而家都唔知点。 我有啲意外，俾佢。你哋两个嗱，阿豪仔冇计意外啊，阿田你冇计过噶。 佢可能有 咧。你大概有个数噶嗱，即系譬如如果佢喺香港升学嘅话，每年要几多钱？去外地升学要几多钱？你大概应该有计噶。 5万蚊嗰个，我个即咁，我得我有收入嘅，咁跟住咪一路可以供养嘅。 咁你未知大概个数几多钱咯？即系譬如我自己嗱，我唔使计小朋友啊，但我有计。如果 30万咯，如果咁讲嗱，学费5万蚊一年啊， 小事啊， 唔系即系咁 讲啊，一年啊，你 婚礼筹备开支咧，上车置业咧，读大学咁系咯，你好多嚿钱噶。 我嗱，我而家18岁，我已经好细个，已经同佢讲啦。18岁啊，你跟住自己搞掂啊。不过我有个不过嘅，如果你真系唔掂当嘅，咁我都会继续嘅。不过咧，你自己都要谂方向咯，即系唔系话全部赖即系依赖晒父母。 即系爸爸妈妈应该都有一个要有个计划嘅， 即系个线嘅。咁当然啦，你真系唔得嘅，不过睇下你系咪赖皮嗰只咯。 我中意阿田呢个谂法啊，即系佢话 OK 嗱，我有计划嘅，但系同时间亦都灌输个观念俾个小朋友，你哋都要为 为自己嘅将来早啲去谂啊。 系，等系咯。 唔系阿妈阿妈孭一世咁样。 所以啊，啲仔女如果孝顺咧，就要日日翻嚟咧都要吊翻转煲靓汤俾父母咯。阿妈唔好咁粗鲁、啊，你有排挨噶。 系啊， 你仲要帮我打工噶、 啊。你 唔 好死住啊！我结婚嗰个酒席边个俾啊？咁、 啊、如果阿祖你有细路嘅话咧，最紧张你把声嘅就唔系我哋嘅啦，亦都唔系你父母，系你个细路啦。阿摩尼就会系咁舐你噶啦，老豆。你把声唔好有事、 啊，你真系口停手停、 啊。系啊，你把声有事，边个俾钱养我啊？真系。喂，如果我哋啲听众你都系吓储紧钱嘅家长咧，不如你话俾我哋听啦，你谂养到你细路几多岁？同埋 你每个月储紧几多钱、啊？ 储紧几多钱咧、啊？有九成父母其实钱系未储够噶吓。我谂 Kelly 系例外啦吓。用那些石铺楼，通向我生命最高。金光闪闪的歌舞，才冲击百岛会，每粒星也是最闪幻到。千金打造的音乐，别人从未这样好。打开魔幻的通道，让人沿路跳着舞。 新闻报道，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表示，唔支持以紧急法引入蒙面法，又睇唔到现时点样应普通程序立法，担心会因为立法而引嚟暴力，加上执法有一定困难，刑罚会引起争议。他認為要先等政府展開對話，觀察會否減少街頭暴力，再嚴肅公開討論立法可能會比較可行。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天氣年代》表示，明白社會很多人認為引入蒙面法是平息動亂的方式，但要考慮會否適得其反，也都要考慮怎樣執法。他說如果合法集會都不能夠蒙面，可能有阻嚇作用，但幾萬人一齊蒙面亦都難以執法，並不實際。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出發前往南韓之前表示，有就反蒙面法作相關的法律研究。至於會否推出反蒙面法，她說考慮的因素很多，例如是否根據緊急法引入、對社會整體效果和後果等。至於是否由立法會通過反蒙面法，交由政策局去考慮。政府明天舉行第一場的社區對話，鄭若驊表示希望日後有機會參與，她希望對話是理性溝通，明天是個好的開始，政府會不斷與市民溝通。鄭若驊今日前往首爾訪問，介紹香港現時情況，並推廣香港法律服務，會在星期四回香港。守護孩子行動一個成員早前在元朗被捕之後，懷疑被多個警員帶到後巷毆打。好伦社北区教会传道人陈海兴表示，那个成员目前在家中休养，身体状况良好，要时间缓冲，当事人的压力相当之大，未思考会否就事件投诉。陈海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守护孩子行动工作会继续，但会为成员提供更多的训练和支援。又说今次是第一次有成员被捕，影响他们和警方的互动。至於早前警方回應，形容只是見到片段當中警員踢向黃色物體，陳海興說說法非常可恥可惡，令人氣憤。他和拍攝片段的街坊聯絡過，對方說被指是物體的肯定是人，他們會收集不同的片段再跟進。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表示，希望即將舉行的中美貿易談判能夠得到正面結果。 王毅在纽约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餐会发表演讲时候说，中美贸易战已经让双方蒙受损失，加征关税降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农户和制造商的压力。他认为中美双方在没有对方之下都无法前进，中美需要以智慧和信心推进双边关系，互惠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项。王毅预期美方将开放并取消所有不合理的贸易限制，而中方的外资投资法会在明年生效，可以促进更公平的企业环境。特朗普早前批评中国拥抱一种经济模式，依赖市场壁垒、庞大国家补贴等进行倾销产品，窃取知识产权，重新希望达成一份有利于双方的协议。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0点，跌280点，成交额2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6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0蚊，跌5.6；中国平安89.95，跌9毫；盈富基金26.95，跌2.5；友邦保险74.7，跌1.35；建设银行5.9，跌4仙；美团点评79.3，升1.05；小米集团8.89，跌4.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07.32，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115，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日经平均指数报21988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435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8.71美元，卖出15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快线曾经有坏车嘅，咁不过拖走咗啦。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平石村对开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仍然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打豪敦路。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恬淡情怀，潘芳芳。 星期四晚上，你的主持是我，我是潘芳芳，同你打个招呼，希望你呢亦都加入呢一个梦想或者甚至乎白日梦的行列。 每个晚上沉浸在经典爱语歌曲追人的氛围当中，逢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潘芳芳。Love will be mine。 中国、英国、 法国、 冰岛、 巴西、 加 东城、 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 哥伦比亚、 多伦多、 巴西、 东南亚。 在全球化环境底下，国家这个概念是不是已经死亡？跨国企业的权限竟然会比国家重要大？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谈下世界各国如何利用全球化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一点，你信不信？呃人吗？毒就是毒，怎会是健康的？千祈不要被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的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是电子烟定是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的。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火勢啊！今日我哋咧喺我哋嘅直播室嘅走廊嘅时候咧，啊突然间聚集咗喺唔同嘅部门嘅同事啦，我哋自己嘅同事都有啦，仲考预关奖喎！啊，我哋一路咧见到佢咧就一齐拍咗个车，我仲帮佢哋咧又拎开个雪糕桶之余咧，佢哋仲一齐咧行咗呢条100米嘅大道喺入嚟直播室呢度嘅。唔知期间你同阿关奖倾啲乜嘢咧？密密倾咁样讲啲咩？话嚟听下，我哋有请今朝考遇关奖一齐拍即嘅曾志豪。 真系唔到你唔信，关奖佢真系俾咗压力我喺拍车嗰方面。我明明其实已经脱离咗白手太好一段日子噶啦，但系到今日我拍车嘅时候。其实你唔明点解我要避开唔派佢隔离，我真系成日好惊佢俾压力我。到我拍嘅时候，我明明一手入到嚟嘅，但系由于关咗架车我隔离，同埋我成日凝住佢只眼喺度睄紧我。诶、哎，睇你啊，小朋友啊，睇你仲识唔识识拍车？搞到我由一手睇都变咗三手睇，而我见到佢亦都系嘴角含笑，好似喺度嘲笑紧我。呢啲咁样嘅 L 位你都仲要、啊，所以压力呢样嘢真系会有嘅。但系最后我都成功咧拍咗入嚟，仲同关长讲咗我架车嘅近况。关长，下次你如果再拍我隔篱嘅话，我会尽力将我呢几年展示出嚟嘅拍车技术再 show 俾你睇啊！减一手啦，两手扭入嚟啦。一觉瞓到起身，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最开心嘅就梗系哇嗰啲咩啊！一觉瞓到自然醒。其次咧，我最中意咧就系嗰啲系由阳光射到你只眼，有啲睁不开，小鸟喺你嘅头壳顶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神早起床，隔篱就有个人轻轻亲吻你嘅面颊。哇，冇错，不过呢啲发梦冇咁早啊，通常都唔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嘅。最糟糕啊！点样起身？你知唔知？作为一个香港嘅打工仔，最糟糕嘅起身方法就系、是、你系俾嘢咬醒嘅，你系只手脚痕到自然醒嘅，你系一路拗一路打一路搣自己，然后哇做咩啊咩咬啊咁样？你以为我危言耸听咧？系啊，原来咧真系有藏虱嘅困扰嘅，唔系有藏气，系有藏虱啊！中大咧，佢哋就今年就做咗一个咧行动组，呢个行动组嘅成员咧，我相信即系如果话俾人听咧，杀气都好重啊，叫做香港灭虱研究行动组。你估唔到咧，你以为一向都系捉嗰啲咩蛇虫鼠蚁咧，原来有一个专门系灭虱嘅。咁喺今年咧就做咗一个网上调查之后咧，就发现啊，600个问卷里边有51% 嘅香港家居系有虫患嘅，而且最常见嘅吸血虫咧就蚊。第二就系藏虱，所以今日要重点同你讲下，佢话有80%人咧就被呢个藏虱咧咬到又痕啦，皮肤又肿啦，甚至乎咧每个月系要咬超过10次嘅。哇！你谂下，你如果一个月俾人咬10次，咬到咁样红发嘅，我谂你都真系冇觉好瞓嘅。所以咧，佢话好多人咧就要额外买药咧去医啦，去求助啦，瞓又瞓唔好啦，精神同埋情绪咧都受到好大困扰嘅。嗱。第一瞓唔好咧， 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咬到你实会醒噶嘛。但系点解你会情绪同精神受困扰呢？有啲严重啲咧，话唔想翻屋企添啊！嗱，我极度怀疑呢个系一般男人避开屋企嗰个灾难咧嘅藉口嚟嘅。但系亦都有理由相信咧。你想想床室顾名思义是在床上嘛。本来张床就是你最后的防线，是你可以即是你知道比如阿祖是会攞水的嘛。那种无底线全身投入瞓在张床上面的那种的愉快。但是现在如果你瞓下去的时候你担惊受怕，死了会不会有嘢咬我呢？会不会细佬变大佬，大佬变傻佬呢？会不会咬到就是你明点解呢？喂，你冇得瞓喎，你连最后防线呢你都即係不能够安居嘅话呢，咁你点可以有一种即係舒适嘅感受呢？佢话甚至乎呢有一个个案呢好严重嘅，佢话佢本身因为呢行动就唔系几方便㗎啦，咁点知呢就发现喺床上面有床虱啦。啲义工队访问佢嘅时候呢，佢话冇啊，我咬到冇感觉啦已经。嗱，你唔好笑啊，真系有机会噶。即系当你习惯成自然，譬如你日日翻去俾老婆闹，闹到你冇感觉，但系隔篱嗰个见到，哇，你尊严何在啊？咁样嗱，而家又冇一样啊。床虱可以咬到一个咧，即系住客咧系冇晒感觉，甚至乎咧，头先我讲嗰啲咧，咬到醒咗啊。于是乎，佢话而家有好多人咧会点做咧？夏天会着长袖衫裤遮盖成身手臂嘅咬痕啊。而当团队帮佢 check 床单嘅时候，超过200只。嗱，讲到呢度，无谓再太深入啦。因为如果唔系呢啲叫咩啊？呢叫咩？神思极恐啊！我惊你一路听咧，一路咧忍唔住会自己拗手拗脚咧。你拗到几痕都冇用嘅，因为点解咧？正本清源，你一定要睇清楚你嗰张床，你个屋企有冇蚁窦，有冇床虱，有冇巢穴？如果有嘅话咧，唔好再犹豫啦，换咗佢。呢、这个真系你嘅个人卫生，仲会影响埋你嘅个人睡眠质素，甚至乎会影响埋你同你嘅社交，你种种嘅生活。唔好谂住嗰粒床虱咁细，你啊终于明啦，一粒老鼠屎可以坏掉一锅粥，一粒床虱可以令到你一生嘅瞓觉质量尽毁嘅。哇，好痕啊！唔通又咬到你？ 风头火势，头先当我提到话佢有攞税嘅习惯，我 feel 到佢眼眉跳一跳，然后啤咗我一眼。冇错，因为佢自己都开始惊，唔系嘛？如果有床虱嘅话，而我又攞税，咁点算呢？一咬嘅时候就真系一咬 OK， 会唔会真系变咗中原一点红呢？我哋以后有请黄耀拗。 我有着衫瞓觉噶， 你唔系你攞税嘅咩？ 冇咁讲过， 你改咗嚟噶，好啦，你改咗好啦，好 ，OK， 我哋接受佢改变啦。 今日风头火势要讲嘅呢一位朋友，佢今年咧系被提名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嘅候选人嚟嘅，佢系嚟自喺瑞典嘅一位环保少女，叫得佢少女嘅话，即系好细个啦。冇错，佢只系16岁啫。我哋个节目咧，其实之前咧都有介绍过佢噶啦。不过咧，佢啱啱喺今个星期咧就出席咗联合国嘅气候行动峰会嗰阵时，发表咗一个演说。阿祖咧就睇咗呢一个演说，我对呢一位16岁嘅年青朋友，我真系作出呢个最崇高嘅致敬啊！点解咁样讲？因为本身咧其实个背景都比较特别嘅。佢本身系有被确诊啦，就患咗呢个就阿氏保加症嘅。咁啊，细个嘅时候咧好愿意表达意见嘅啫，不过咧喺佢八岁嘅时候啦，就第一次接触到一啲气候变化嘅议题，跟住喺呢个议题上面啊，不断都会见到佢有好大力嘅发声嘅。曾经咧都试过啊，就系做咗一啲嘢啦，就系譬如佢有喺佢自己嘅国家入边，瑞典啦，就试过罢课，就是、因为你话佢哋嗰个国家啦，对于呢一个环保嘅议题做得唔够好啊，咁啊，所以就要求咧就系呢个瑞典嘅政府减排咁样嘅。呢、这个咧只系佢其中做过一件事嚟嘅啫，因为咧佢有唔同好多嘅事迹咧，都系希望可以通过佢嘅行动，用佢嘅声音啦吓，就令到更加多人可以了解到，其实呢一个气候嘅问题刻不容缓，你要即刻去处理噶啦。喺佢今次嘅呢一个演说里面度咧，佢有一啲嘅说话，我都系非常之感动嘅。例如佢发言嘅时候咧，就批评啊喺会上面唔同嘅政府，你谂下啦，16岁嘅妹妹真系未成年嘅，但系佢够胆。走出嚟话世界 各个唔同国家嘅政府都系错嘅，因为佢哋咧就成日喺环保力议呢个议题里面咧，俾咗一个好似童话故事嘅梦想啲人咁样。佢仲话：你哋曾经承诺过保护我哋嘅权利，但系你哋做唔到啊！人们正系受苦垂死，整个生态系统系崩溃嘅。我哋正处于一个大规模嘅绝种嘅开始，但系你哋就只系顾住讲金钱同埋永恒经济发展呢啲嘅神话，你哋点可以咁做噶？咁样佢嘅呢一番说话咧，就已经足以。当然啦，我唔可以将所有嘅功劳摆晒喺佢身上面嘅，但系的而且确，佢嘅呢番说话系令到喺欧洲啊、美国唔同嘅领导咧，都做咗一啲嘅行动啊吓。譬如法国嘅总统啦，佢咧就决定啊，已经答应啊，额外提供5亿嘅美元啦，资助保护热带森林嘅计划嘅。德国嘅总理啊，默克尔啊，更加会就住啊佢嘅发言之后咧，就讲咗。他们国家会就着应对气候变暖的这个财政承诺本身是会给20亿欧元，他们决定提供多一倍，变成40亿的欧元，甚至乎很难捉摸，很难捉摸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听完都有因为他的发言而讲了几句说话，都说很欣赏这位16岁的年轻人。而另外一件事，这个年轻人他讲的一段说话是我最感动的，在他讲的时候他是流着眼泪，含着眼泪应该这么说，没滴出来的，但他非常激动的，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世界的领袖令人失望，而家嘅年轻人已经觉醒㗎喇。如果你哋再令到我哋失望嘅话，我哋将会永远唔会饶恕你哋。因为你哋空洞嘅言辞偷走咗我哋嘅梦想同埋童年。所以我諗呢一位而家嘅诺贝尔和平奖嘅候选人虽然係16岁，但佢用佢嘅行动话咗俾你哋知，年轻人嘅说话一样需要聆听，甚至乎好似呢一位妹妹咁样啦。我应该唔好叫佢妹妹啦，其实佢做嘅嘢比好多所谓嘅成年人更加啱，更加有諗法啦。风头火晒，咦，佢个仔都系16岁，虽然佢个仔未被提名呢个诺贝尔和平奖，但起码佢个仔好勤力翻学啦，同埋个妈平时打电话俾佢又好，点样都好，佢都会听同埋好照顾个妈妈噶。佢有好可爱嘅仔仔同埋女女嘅桂花田。 嗯，我个仔17岁啦，阿妹15岁。是啱啱夹正中间啦，哎呀，将会啦，希望啦，佢哋都可以咧，真系健康成长啦，翻学都系开心嘅。 17岁，咁你有冇继续打电话俾佢啊？ 呢一年冇听到电话啦，系咪啊？ 你避开咗我哋啊嘛， 系我哋两个讲得多， 咪就 系 你破坏咗我哋嘅关系，话听，我都未揾你最大。 风头火势啊，系。 嗱喺生活上咧，真系有好多嘢咧嘅烦恼嘅，工作啦、家庭啦、感情啦，或者系金钱啦，或者系好多即系健康都系一个烦恼。而呢啲烦恼咧系可以影响到你嘅情绪嘅，而你嘅情绪亦都会影响到你自己之余，其实你侧边嘅伴侣啦、你嘅家人啦、你嘅朋友啦、你嘅同学啦，都会咧被你影响到噶，你知唔知噶？所以咧，唔想咧自己同埋身边人咧都受罪嘅话，真系要认真处理，认真处理，唔好话啊！你系咪即系有啲情绪上问题？你唔去认冇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咧打开个心去接受啊！不如唔好话认唔认啊！你去即系睇下医生都系其实一件啱嘅事啊！否则除咗喺关系上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都会出现问题的，久而久之你的健康就会很难好。所以为什么经常看极医生都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源头都搞得不好嘛。那身体弱了，那感染病菌就真的会容易了的。那么这个都是一个人字的，不过港大一个专家就说，根据今年南半球流感的数据，推测香港在冬季爆发的甲型 H3 流感是会严峻的。即系会系严重咗，有机会可能咧下个月啊，仲有几日啫吓，10月开始就进入呢个流感季节。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啊仲话啦，过去一个月咧有26个成年人确诊咗流感，仲入埋 深切治療部，咁而當中有24人咧離世咗噶，咁情況其實好唔理想嘅。而新一季嘅流感疫苗咧，咁藥廠咧就開始分針到嗰啲私家診所啦。醫生話，如果病毒啊唔再出現有什麼變種又或者漂移嘅話，相信可以保護力咧係夠足夠嘅，又唔使太過擔心。不過真係如果唔想感染病嘅話，最重要就係保持自己嘅心境、心情開朗。如果你心情唔好嘅話咧，好多嘢咧都會好似纏住喺你嘅身體裏邊啊。尤其是當你情緒低落嘅，我人嘅意志力嘅弱咗嘅時候，你又唔開心咧，散發唔到嗰啲安多芬啊，嗰啲開心嘅情緒啊，個開心嘅細胞咧，咁病菌就會嚟敲你門揾你噶啦。唔想病，記住最緊要就係心情開心開朗。有啲咩問題，最緊要第一時間解決佢啊！ 渗入血管，腿踢着铁管，因我没有伴。午夜派对，甚觉苦闷。 做啦 taxi， 黄耀祖接的士，所以你系咯，陈慧娴你做啦 taxi 啊，呢个版本就比较温柔啲咁样。喂，你记唔记得咧？上几个礼拜嘅时候咧，即系总之有一次咪又系铜锣湾，即系又有嗰啲即系示威又有封路嘅时候咧。咁啊，影住咗阿成成嗰架战车 啊，有啊，我哋嘅节目都 系啊，我哋有讲过噶嘛。咁当时 买尿片啊嘛， 冇错，佢买尿片。咁啊，后来咧，仲因为咁样咧，啲人就推出咩国货成救港精选大碟咧，即系嗰啲就又有得搞笑啦咁样。 肥妈都有啊， 系啊。 咁跟住又睇到咧，喺国内嘅网咧，黎明啊变咗个郭富城咁样个新闻， 系啊，有一单都系噶， 系咯，真系 啊。而家黎明同郭富城咧都无端端投入咗喺场运动里边啊，系 啊，被投入啊， 好啦，咁点解提翻郭富城咧？咁当日咧，佢嘅解释就话咩事啊？会帮个女买尿片啊？咁样，咁 讲咗两次添， 讲咗两次。咁本来人哋讲正常嘅都信噶嘛，但系嗰阵时喺网上面咧有一阵嘅讨论咧，大家就唔信嘅，甚至乎咧就即系好多村作妇会咧就会话一定系过嚟特登支持个运动嘅。点解咧？ 大家就会嗱喺度咁样问佢话：你系郭富城啊？你会唔会自己落去买尿片啊？你会唔会唔叫个工人买啊？你会唔会特登揸个靓车落去买尿片啊？咁样嗱，就系啲人系咁样问啊嘛。 我觉得呢啲人唔知点解会咁问。 唔得啫，有咩事系唔可以？ 系咯， 佢 都一个爸爸嚟， 系冇错啦。有个前提就系话佢咁大嘅身位， 要买尿片就要买尿片噶啦，系咪？ 唔系佢嘅意思系话，点解你唔识得叫工人买嘅咩？你要自己买啦咁样。 工人可以买楼噶嘛？ 唔系 一定有工人姐姐嘅。 问题系点解呢个靓仔爸爸去揸个靓车去买尿片系唔系得？系要俾人质疑咯？ 点解唔可以买 咧？系点解俾人质疑啊？ 唔系，即系大家开头就会觉得话，如果即系好似代入咗咧，就如果我郭富城咁有钱咧，佢就唔会自己亲力亲为咧去买尿片， 或者系网购啦， 系啦，或者网购，或者网购啦咁样。但系今日好快佢个 partner。阿黎明又俾人野生捕获咗，我觉得直情系咧，好似咧诶摇佢呼应咧，就话俾佢听，大家唔使怪啦，成成咁样买正常啊，我都会咁做噶。咁你就话阿 Leon 咧就俾人捕捉咧，就话佢喺捕获去咗咧诶买嗰啲玩具婴儿用品店嗰度啊，就话哎呀见到 Leon 呢就戴住顶帽咧，就仲要系咁样写噶，亲身到现场，冇带助手或者工作人员，只身去到某婴儿用品店度挑选，系啦咁啊。最后咧就话啊一代二代啊咁，然后啲人就话哎呀好可爱啊女儿奴啊咁样， 跟住就好窝心啊呢个爸爸咁样， 系啦。咁其实事后咧系咪可以都好快，即系我觉得可以证实咗一样嘢咧，就 系点解唔系应该话点解唔系其他 系啦？点解唔系助手去咧？ 点解助手唔去啊？咁 我谂大家系忽略咗咧一个女咧对一个爸爸嘅嗰种魔力，我就未有得体会过咧，我都系仔噶嘛，但我身边嗰啲 friend 咧全部都系会愿意甘心去为个女咧，真系做牛做马做奴隶啊，做前婢。咩都做嘅， 呢个真系前世情人嚟 嘅，系啊， 可以为佢买尿片同埋帮佢抹 pat pat 咧，系爸爸做人一个好大嘅光荣。 我相信真系， 真系会咁谂噶。 系啊，即系我同成成都好耐冇联络啦，大概有40年冇联络咧。但我相信， 即系由出世开始， 系啊，冇错。但我绝对相信佢应该嗰种心情咧，应该就系话，知否？在今夜为个女人买个尿片是好心情， 咩啊？ 可能是好开心，佢即系大家唔需要惊讶。 其实早阵子佢都同太太咧去喺维园嗰度拍拖噶，半夜。 系啊，唔系 即系都系人嚟嘅啫。 同埋作为爸爸咧，无论天王咧定系普通人咧，都系咁冧滋滋噶。 教育局约见办学团体，提出下学年开始，中学唔应该喺初中阶段开设通识教育科目。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顾问许成恩说，官方架构只有高中设通识科，学校的初中通识科大多是为高中课程打底，或者只是挂名通识科，但内容是综合人文科目。许成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身初中课程已经很紧凑，学校未必有需要纯粹为了做好准备而开设初中通识。至於教育局決定為出版社提供專業諮詢服務，以提升通識科教科書質素，許成恩認為教師仍然可以自行選擇教材，對教師的影響不大，又相信教科書經諮詢之後得到教育局認可，可以減低外界攻擊出版商帶來的壓力。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来几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89点，跌191点，成交额3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5点，跌10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0.2跌5.4，盈富基金27蚊跌2毫，建设银行5.93跌1仙，友邦保险74.75跌0.3，中国平安90蚊0，啱啱跳咗90.1系跌7.5。美团点评79.5升1.25，小米集团8.91跌4.1，港交所223.8跌2蚊，石药集团15.74跌5.2。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9.778，瑞士法郎7.946，澳元5.326，加元5.916，新西兰元4.977，欧元8.6228。

就是同其實都走唔甩噶啦，通常都係咧攞人哋嘅愛心啦，呢、這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嘅動機，令佢覺得啊，我有機會可以欺騙到你啦，呃你嘅錢啦咁樣。 即係可能佢哋嘅動作就係咧，哇！咦，你個愛心咁澎湃，呢、這個就係一個 你嘅弱點啊，反而變成咗係咪？ 唔係 你當年咧？你尖東海旁嗰啲騙案，你唔係都係用人哋憐憫之心，係咪啊？我無家可歸啊，冇糧充啊， 好多人都好開心呢， 可唔可以扶貧啊？ 好多努力 啊，好多努力啊！你睇下我肥肥白白冇啖好食啊，係 咯， 係啊！ 如果唔係我有啖好食，我點知咁啊？ 係啊！ 我啱啱先食完雞髀，但係下晝我想食兩隻啊！ 我屋企咧家族就唔大嘅，所以我好想應你做契哥啊，契哥！ 今次咧就係同男士、女士。我哋平時都睇好多噶嘛，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劉美君嗰啲嘅例子出現啊嘛，劉嘅美君啊嘛，就嗌一啲可能係女士們佢哋有啲寂寞嘅咁樣。 係， 今次唔係，我同豪仔要小心嘅，即係我自己睇翻嘅時候咧，都有機會跌落去嘅。 你又俾啲女騙徒呃啦？ 嗱，得今次嗱呢個例子都係一個女騙徒，不過就係同寵物有關嘅。 寵物 係啦，大家即係即刻會諗嘅時候， 個女騙徒想做我隻寵物。 如果是的话， 即 是 出杰同嗰个 trainer 咁样嗰个，即系小猪 系 嘛，即系 好可爱啊！小猪， 如果咁我抵抗唔到嘅，系啦。 系啊，但系今次讲紧嘅咧就系，如果你系有毛孩喺屋企嘅话咧，可能呢一个咧就会系你容易跌落陷阱嘅机会啦。 哦，会唔会系即系打电话嚟去呃你个，即系因为你有毛孩啊嘛，所以有好多嘢产品咧都要去买俾佢嘅，而佢可能打电话嚟嘅时候， 唔 系 佢博同情啊， 应 该博同情，可能系话。我哋有隻流浪狗或者咩流浪猫要救啊，希望你即係救救小毛孩，係啦，攞錢嚟啊！ 有多過一次嘅同錢有關嘅，逐樣講啊嚇。首先咧，原來咧由舊年咧，舊年暑假嗰個時間咧已經開始咗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嘅，就係話咧有一位嘅貓主，咁佢都認係貓奴嚟㗎啦，其實咁樣，佢就話咧喺社交嘅網站上面咧就收到一位女子嘅一個私人嘅信息，就話咧佢就平價去出售一啲猫架咁样嘅，咁佢有一点 猫架，即系嗰啲咧搲猫柱嗰啲咁 样啦，系啦，咁佢就仲有一个即系慈善嘅谂法嘅，就话咧收到嘅钱啦，部分咧系会去资助翻一啲流浪猫嘅咁样。咁嗰位嘅小姐咧就见到呢一位私信佢嘅女仔啦吓，就个账户系一位大学嘅同学仔嚟嘅，就 识 嘅， 即系话 唔认识嘅，即系只不过都有睇下佢个背景，因为私信啫， 即系 一 个大学生嘅意思系，我以为你都系大家同窗添， 唔系同窗 嚟 嘅，就见到佢嘅背景啊，就读紧大学嘅，就亦都系活跃喺唔同动物有关嘅网上社交平台， 即系有往绩啦，都好啲。 见到佢嘅往绩都好似几好，好似好热心于呢一样嘢嘅，所以咧佢就俾咗钱啦，就俾咗470元买咗呢个嘅猫架。不过买咗之后咧就冇货收。 哦，咁 系啦，不过 嗰名假噶嘛。 真係貓假 係咯，佢話假噶嘛， 佢係雕假個假，佢真係雕假個假嘅，其實係咁樣。跟住咧就即係打呢一張愛心牌啦咁樣，但係後屘咧就發現原來唔止啊，佢一個人係遇到受騙嘅情況嘅。有起碼有十名嘅苦主咧，就每人470元咁樣啦。你計翻個數都 47啦， 即係講真幾千蚊嘅數目都唔算好大，但係俾人呃嗰樣嘢大啊嘛，係咪先？所以佢決定報警，佢哋先後又報。到警嘅咁样，不过呢一位其中一个位嘅苦主咧就话报案咗半年之后咧，收到警方嘅来电就话 半年先收到来电， 之后即系嘅跟进系点咧？就系话现阶段冇嘢可以做到，仲叫佢销案添， 点解咧？ 系跟住佢咪答咗咯，就系警方就系话现阶段冇嘢可以做到， 因为警方呢轮比较忙啊。 但係都半年之前， 係咯，半年之前 未發生任何社會運動嘅咁樣。佢話、 啊、 跟住咧，甚至有警員咧就帶同文件咧要求佢簽署，要佢銷案嘅。 嚇咁大問題，明明佢係有曬樣噶嘛。 有嗱，奸響到噶嘛？ 系 咪？ 啊，佢唔係可以咁樣追查嘅咩？ 嗱、哦，而家有好多案件都有樣有 account 都係慢慢做嘅會。 唔係咁，唔係有啲都好快做噶嘛？ 有啲咯，有啲 咯， 係啊，呢個就慢慢。不過 唔係，不過會唔會 有好彩有好彩嘅？ 好似急症室咁樣呢個列喺 分流 分流呢個。 佢分到半年咗之後咧，就直情係冇嘢做 留咯，分完之後就留咯。 不過好彩嘅係乜嘢咧？到咗今年5月嘅時候咧，呢一位咧曾經受騙嘅女 子咧就又發現咯，呃人嗰位女士咧又喺另外一個通訊群組裏面咧就舉辦咗好多次，即係有計劃嘅成件事。 陳美 係啦，到今年五月嘅時候咧就舉辦咗好多次咧聯繫住新界歌姬狗友嘅一啲聚會啊，咁樣佢就話咧跟住嗰位呃人嗰個女仔話咧，哎呀我有朋友嘅寵物店咧就結業啊，而家清貨啊，有好多唔同款嘅寵物用品咧都會賣咗佢嘅，總共咧就有28名嘅朋友咧就匯咗款訂購啊。牽涉到的價錢咧36,000元， 哇！今次多咗 咯，越嚟越多咯， 係一樣冇貨收， 同埋人間蒸發，係唔見咗啊！即係你俾咗錢，明明即係你見到有計謀嘅係，即係特登揾一啲嘅狗友嘅聚會，大家出嚟玩，咁你好似你認識咗嗰個人，大家又有愛心，中意寵物嘅，就令到大家個戒心咧會減低咗之後咧， 係啊，因為佢有參與其中，即係好多人認識佢噶嘛。如果佢係一個壞人嘅時候，人哋都唔會俾佢參與啦，叫做係咪？ 不過好彩有我哋呢啲呢一位嘅市民啊，佢就覺得你又嚟咯，呢位女士嚇、啊，你又用翻同一個 account， 又用翻同一個嘅電話，同一個嘅帳户去呃人，咁佢即係自己本身有諗噶，咁點解呢一年警方都拉唔到人呢、所以佢決定再次報警。 再報警。 哦、okay, okay, 上一次就俾人哋話要攞到嚟你屋企叫你簽文件去銷案啦，今次佢就咧決定我要再報警咁樣，跟住咧就啱啱 佢就俾警方拉咗啦。 係啦，最終咧警方咧就用呢個涉嫌以呢個欺骗手段去取得人哋嘅财产咧，去做做咗一个拘捕嘅、 oh, okay, okay. 成功就拘捕咗呢一位呃人嘅人。 终于做到嘢啦，好嘢！ 哦， 由今年八月到而家，你谂下， 两次啊，即系第二次。 起码呢位女士见到嘅都有两次。 Oh, 喂喂，咁样喂。但系唔会因为个金额少而唔去做啦、 啊， 因为都十个人噶啦， 都呃钱啊嘛。 咁但系今次个额系多好多啦，咁啊人证物证有，佢第一次 唔系 啊， 佢第一次都47,000啦，其实第二次 用4,700， 4,700啫， 4,000元咁样。咁啊，今次就即系而家就拘捕咗佢啦。 系好啊， 但系唔单止原来系一个一个嘅例子啦。你买嘢你购物嘅话咧，就可能都会就用你嘅爱心啦。但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话咧，原来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咧，今年咧就即遇过另外一件事嘅，都系一啲嘅猫主狗主咧就被骗啊，上即系呢个好彩冇被骗到嘅。但系嗰件事件又系点样呢？就系话如果有阵时我哋咪会见到嘅，哎呀我只狗走失咗啊，跟住你咪可能会黏咗啲通告啊，即系附近嘅街坊见唔见到噶？佢就话咧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就系唔见咗只狗，咁啊贴咗一个寻狗嘅启示啦。一个礼拜之后咧，就有一位男士主动咧就用一个电子通讯程式咧就话我揾到你只狗啊咁样。咁你谂下喺嗰一刻，即系如果你真系唔见咗只狗嘅话， 系啊， 你系 咩都会信咯、啊， 咩都信， 揾、到啊咁样，即刻联络啦。 不过下一步咧，我谂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如果有睇报纸或者有听过我哋节目嘅话咧、你都会即刻好大个犹豫啊，摆咗上块面噶啦， 先俾钱。 類似啦，就牽涉到錢噶啦，就係話我揾到你隻狗啊，而家咧帶咗佢呢個獸醫診所嗰度求醫，仲俾咗一個咧就二維碼，叫佢咧你要俾咗錢先，跟住就可以因為我帶咗去寵物店診所嗰度啦，你快啲俾咗錢先啦咁樣，咁跟住嗰位嘅狗主就會諗。点解会系咁？ 咪咯，冇可能啊！ 即系你用埋二维码，即系嗰件事，即系嚟得都几假。跟住咧，佢就所以咧就即刻已经有个提问啦。 再叫你佢亲，快啲付款吧。 佢就未到亲嘅嗰位狗主啊，自己都聪明啊。佢就首先问咗个问题就系、是。有冇一啲我只狗嘅相你可以見得到啊？即係我你可唔可以即係而家你話、你幫我即係揾到佢啊嘛？ 好容易就知啦。 我即係你當唔係話對人嘅懷疑啦，起碼我都想知道。如果你帶到佢去呢個獸醫診所啦，佢而家嘅狀況係點啊？你可唔可以 send 相俾我啊？ 跟住佢就影咗篤狗 A 俾佢睇啦。 好正常啊，係啦。 係啦，跟住點解影篤狗 A 咧？ 唔係蒙曬面嘅，跟住就話唔係因為佢接受醫療期間咧，佢要笠曬罩啊， 保護私隱係嘛？而家你想知道嘅狀況嘅話。你睇下篤狗 A 就知道佢而家健康好唔好啦。 佢主人你应该知道，应该篤狗 A 系佢噶啦。 系冇错，系或者录佢啲狗声俾佢听咯。 不过跟住嗰个人咧，当然啦，佢冇相噶嘛，系咪先？即件事假啊嘛，你只不过见到人哋贴咗个寻狗嘅启示。 黐线，真系点解会咁样啊？ 佢仲好衰啊！ 去呃人，仲要咁有企图咁样。 佢仲咧铺排咗自己有个角色嘅，即系佢就喺度讲咧，就系话啊，你要喺个二维码度过钱俾个职员啊。佢话我唔系唔想帮你啊，我唔系。 想呃你噶，我自己都试过咁嘅情况嘅，我都好中意狗噶，我屋企都有狗噶，即系将自己嗰个 role 咧就尽量 进入去，进入去 咧。不过佢屋企养嗰只叫做大间狗咯， 或者佢自己养紧自己啊， 系 啊，咁啊，即系有一个咁样嘅事啦，咁样。不过即系如果你听到咁样嘅话，都会知道啦，都会知道啦。后尾咧即系。嗰位差啲俾人騙嗰個咧，都會知道呢、個真係應該係個氹嚟㗎。 咁佢有冇報警啊？呢、但係因為佢又冇金錢上損失，但係佢又真係代入緊。 嗱，呢、 就是 這個有冇報警我就唔知道啦、不過起碼咧，佢都有同一啲嘅貓狗請咗貓狗協會啊，就醫療咗，變咗呢件事咧，亦都會有佢哋呢個貓請救貓狗協會嘅主席咧，就走咗出嚟將呢件事同記者朋友去分享咯。 真係啊，因為咧，當你當阿子唔見咗隻寵物啦，通常都是狗仔多，貓好少，因為 貓 成日喺屋企 啊 嘛。咁狗隻唔見狗嘅時候咧，個主人咧一定係心亂如麻、癲曬咁。真係咧，好彩佢又夠冷靜咋，真係。如果唔係又話，哇，係我幾多錢都俾啊！因為佢覺得人哋執咗佢之後擺喺獸醫度，有啲人會諗都好啊，安全啊嘛。 因為其實好簡單去諗啫，即係如果有一個人喺一個街度見到一隻狗，如果佢唔係對狗有愛心，又或者佢起碼佢有照顧過佢哋嘅，佢哋未必可以喺街度求其帶。到一只狗去兽医诊所噶，即如果我话我只魔尼公主啊，佢真系自己走失咗嘅话咧，佢应该系唔会跟任何人嘅，佢会好似癫咗咁样走嚟走去啊，各样嘢咁样。所以佢点样？如果佢真系可以带得到嘅话，那个人咁有爱心做咗呢件事。一啲相一定可以俾到啦，系咪？同埋未必会需要问你攞钱。 喂，同埋啲人唔好咁衰啦，真系 好惨啊！人哋见到只狗已经吓。 习惯一个人拥抱着这份宁静，沉默地看着客厅两旁曾温馨的布景，连电话都一声不应，纪念流逝了的爱情，突然发觉床前钟声如此这般冷冰，每夜晚灯照常亦渗着微凉，期待着背后有一个人同倚于这扇窗，明日再追赶中歌唱，却恨长夜变得太长，谁来爱我，谁来分享藏于心底理想，每个孤单单的黄昏，直到这个世界也关了灯，谁用那双眼神燃烧身边气温，那些不可多得的情感，是要怎么苦等才可发生，谁是要等那人，谁来伴我，谁会共分享这生，枕着微凉，期待着背后有一个人同倚于这扇窗，明日再追赶中歌唱，却恨长夜变得太长，谁来爱我，谁来分享藏于心底理想，单单的黄昏，直到这个世界也关了灯，谁用那双眼神燃烧身边气温，那些不可多得的情感，是要怎么苦等才可发生，谁是要等那人，谁来伴我，谁会共分享这生，谁来 来实现我的爱。谁来谈论夜雨多醉人？谁曾在漫漫人潮内走过？如何让彼此吸引？为何让这个我每晚去等？每个孤孤单单的黄昏，直到这个世界也关了灯，谁用那双眼神燃烧山边气温？那些不可多得的情感，是要怎么苦等才可发生？ 谁来爱我啊，杜德伟啊， 系啊，一阵间十一点半之后咧有我们的啊，今日劲啊，今日我哋讲 UFO 啊， 系啊， 如果大家咧都有喺香港度啊，你自己有经验，遇过一啲疑似 UFO 嘅事件嘅话咧，非常欢迎你哋喺网上面同我哋留个言啊，好期待大家嘅个人分享啊吓。 嗯 ，OK， 好啦，可以上网留言啊， 系， 想问一下你觉得一个开玩笑，开玩笑啫，举着个牌。我好想饮呢罐啤酒，大家捐钱俾我啦！ 系 可以衍生咗啲咩出嚟啊？ 衍生咗就系有一个有钱佬决定捐咗个啤酒厂俾佢饮酒，咁中意饮酒。 有一个有钱佬，睇下你可以饮到几多，我俾好多钱睇你饮到几时饮唔到咁样。嗱，我话如果我见到一个咁嘅人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可能我会俾少少钱。 再吹大啲啦，有人嫁俾佢。既然你咁中意饮酒，觉得你好。 冇男女关系嘅，我哋从钱嘅方向去看。 钱咯，咪赞助佢咯，真人 show 咯，应该系咁上下啦。 点解会有 上红馆？上红馆，啤酒 show， 啤酒 show。 其实咧，佢都几犀利啊！佢冇谂过会咁嘅，其实佢真系一个开玩笑，冇谂过会可以。佢點解咁嘅呢個咧？個男仔咧，佢喺美國睇呢個大學嘅美式足球比賽，咁啊現場 live 嘅，咁啊電視影住嘅，咁啊佢又揸住個紙牌咧，咁啊話就，哎，我好想飲罐啤酒啊，大家可唔可以捐錢俾我？仲寫埋個户口嘅喎，咁啊喺個 live 嗰度咧，人就喺電視嗰度見到咯，跟住佢話咧，竟然上完電視之後咧，半個鐘頭個電話不停咁響，啲人真係捐錢落佢個户口嗰度，跟住半個鐘咧已經又收到$400啦， 快啲整个牌俾我啦！我都想饮罐啤酒啊！有冇人可以赞助我啊？而家即刻。 跟住咧，佢话我死啦！突然间即系点解会咁多啊？即系谂住即系货分嘅咋？其实咁跟住咧，佢同屋企人商量之后咧，话不如咁啦，我哋即系啲钱咧，我真系唔系谂住真系买啤酒。 系啦，佢都唔系谂住人哋接济佢先至买到罐啤酒嘅。 佢决定，佢话同屋企人商量之后咧，佢决定扣除一罐啤酒嘅钱， 因为我都要饮一罐嘅。 好， 将其他钱咧就捐咗去。去俾佢哋嘅大学一个叫做家庭儿童医院嗰度，系捐咗佢。你知唔知一个举动咧？跟住引嚟佢工作嘅赌场啦，佢喺赌场工作，又愿意捐钱啦。跟住咧，连嗰个啤酒厂咧，见到佢呢个动作，呢个动作咧系咁有意义，一个啤酒厂又去捐钱。 我真系冇谂过咁样都可以筹到， 因为当系一个宣传啊嘛。 系啊，跟住仲将呢个男仔咧嗰个笔头啊摆咗喺个半啤酒嗰度，咁成为咗一件事。而家咧，佢话已经累计咧有$100,000嘅捐钱咯。 我估呢个男仔佢自己都冇谂过自己本身一个开玩笑，好似你咁样讲，会帮到咁多人筹到咁多钱啊！ 系啊，但系其实喺体坛上面呢啲咁样咧，球迷举牌啊，观众席度咧，系往往都有好多意外嘅惊喜噶，真系。 得闲去讲下，可以展示。 我哋要谂条桥先得，系咯，两可。 唔系最紧要系电视直播先。 电视直播，同埋你个牌要 有户口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首场社区对话会听晚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超过20,000名市民报名，名额150人。负责协助筹备对话平台的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回复话，会按照参加者当日在场地登记的次序，平均分配他们去到场内不同的座区，被抽中可以入内的市民听晚会再以抽签方式决定发言机会，每人的发言时间限定大约3分钟， 當局希望有關安排可以令更多人有發言機會。除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對話會之外，暫定有四個局長亦都會在場。據了解，初步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至於主持人，考慮人選之一是無線新聞前首席記者、現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吳景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出發前往南韓之前說，有就反蒙面法作相關法律研究。至於會否推出反蒙面法，她說考慮因素很多，例如是否根據緊急法引入、對社會整體後果和效果等。至於是否由立法會通過反蒙面法，交由政策局去考慮。政府明天舉行首場的社區對話，鄭若驊表示希望日後有機會參與，她希望對話是理性溝通，明天是個好的開始，政府會不斷和市民溝通。鄭若驊今日前往首爾訪問，介紹香港現時情況，並推廣香港法律服務，會在星期四回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不支持以緊急法引入蒙面法，又看不到現時如何經普通程序立法，擔心會因為立法而引來暴力，加上執法有一定困難，刑罰會引起爭議。他認為要先等政府展開對話，觀察會否減少街頭暴力，再嚴肅公開討論立法可能比較可行。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明白社會很多人認為引入蒙面法是平息動亂的方式，但要考慮會否適得其反，亦都要考慮如何執法。他說如果合法集會都不能夠蒙面，可能有阻嚇作用，但幾萬人一起蒙面亦都難以執法，並不實際。2019年正式選民登記冊今日發表，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載有413萬名的選民，比上一屆區議會換屆選舉進行的2015年多近44萬人。其中新界西地方選區選民人數最多，有120萬人。另外，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除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之外，就有近23萬個選民。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說，正式選民登記冊比臨時選民登記冊淨增加大約14000多人，主要涉及被納入取消登記名單的人士適時回應提示信以恢復選民身份，以及向選舉事務處補交資料並得到審裁官的批准。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31点，跌249点，成交额40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6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8跌5.8，建设银行5.92跌2仙，盈富基金26.95跌2.5，友邦保险74.65跌4，中国平安89.85跌1元，美团点评79.05升8毫，小米集团8.9跌4.2，港交所223.2跌2.6，石药集团15.66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日元107.31，瑞士法郎0.987，澳元0.679，加元1.326，新西蘭元0.633，人民幣7.119，英鎊對美元1.247，歐元對美元1.1。日經平均指數報22022點，跌76點。港金現價報1429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529.46美元，賣出1529.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胜利道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2分鐘前咧就清理好啊，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弥敦道对出噶。 就是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胜利道第二三线的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还有车龙排到去弥敦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洗衣街啦。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龙尾村路和白沙湾都有道路工程的，所以影响到现在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这两段路开始断断续续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来回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恬淡情怀，余建明。 逢星期五晚就有明明余建明喺度为大家播一啲经典嘅英文金曲嘅。难忘今日嘅特别嘅日子，亦都难忘我哋一啲嘅故人啊！ 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余建明。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Hello， 我是 Madam Lau 卢婉欣 ，Made in Hong Kong 呢、這个节目咧，我成日听噶，晏昼啊听到佢哋搞下笑啦，播下歌啦，轻轻松松，咁两个钟头就好快过啦，所以一到食晏咧，我就听到实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超市要做开放世界，货品搭到几高都任你摆， 又唔可以咁开放嘅，放太高砸亲人点算呢？ 啊，唔可以摆咁高啊，咁我开放世界将货品随地摆，点摆都得。 又唔可以咁开放，乱咁望地下又会棘亲人、 啊。咁啊，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超市工作要留心，工作安全可放心，我系庄静。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好探员、田探员 系，好探员点啊？ 我哋其实今日讲咩噶？ 今日我们的是要讲我们的， 可唔可以俾翻大声啲嘅音乐我哋 ？OK 好。 我希望可以将我心情进入去里面， 进入去边度咧？ 进入去一个我哋唔知嘅空间里面。 哦，好啦， 我哋今日要讲 系 我们的 UFO。 UFO 对我哋上一代嘅考生嚟讲就系啲唔好嘅成绩嚟， 即系有 U 同埋攞 F， 最后就会 O 嘴啦 ，O 咁样， 系 Oh my God， 系咁样。嗱，UFO 咧，即系嗱，我自己咧，嗱，我自己咁谂嘅，每个人咧都觉得自己系有见过嘅，只要你望上个天，咦，做乜个粒星去得咁快，你就会谂噶啦嘛，系咪？ 我坚冇见过， 不过认真地，你当你抬头望天。望天空唔系一片白云，唔系蔚蓝的天空，又唔系飞机嘅时候，你第一时间就话：喂，系咪 UFO 啊？咁样咯。 我试过自己嘅经验，咪有一次咧，就系有夜晚黑噶啦，已经系跟住咧就见到咁快嘅粒星走得咁快，系咪 UFO 啊？咁样，跟住我再望清楚，哦，飞机嚟啫。 究竟 UFO 全名系咩啊？ 系啊系啊 ，Universal 系啊。 吓，你唔知噶？ 我唔知道啊，冇 check 到呢一个。 搞错啊！起个音乐先。阿祖探员，我要将你嗰三粒花园边一粒先得，真系。 哎，我 你真系唔知 啊 ！UFO 全名即系话不明飞行物 体， 系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哦，系真系有。 而家我哋个 objects 就元朗都有嘅， 但系呢个 天空都有嘅， 但系冇摁到啊嘛，系咪先？ 佢唔系佢称得佢 object 就系摁咗啦，佢认唔到啊嘛，即系话不 明 飞 行 物 体 系啦，咁又涉及几个重点嘅，第一咧就系佢系一个物体啦， 冇错。 第二佢系飞行嘅，嗱唔系呢个真系紧要嘅，系飞行嘅。 系 咁第三先至系咧不明，因为只不过你唔确定啊，佢系属于无人机啊、雀仔啊、飞机啊定系咩咧？咁啊，所以你唯有咧就用不明去将 解释唔到啦。总之就 系啊，但系一定系全部飞嘅咯。你冇见过有只飞碟咧？所谓你见到 UFO 啦，冇佢喺垃圾桶隔篱啫嘛。 否啦，即系咁样， 一定系一定系半空咯，系啊，好少喺地下 外太空嚟嘅咯，系咪？ 我冇话噶，佢写住 flying objects 啫嘛， 即系总之你 unknown 啦，系咪？有好多人就会连同咗外星人啊嗰啲咁， 不明物体都有嘅， 系啦。 所以咧，如果我哋嘅听众们咧，你哋疑似啊有见过呢啲 UFO 事件嘅话咧，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成为我哋今日探员嘅一部分啦吓。 喺 网上面度留个言。咁我做咗唔同嘅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发现咧其实香港咧都。曾经出现过几多个疑似事件嘅，其中最多人讨论，亦都讲到最似层层嗰个咧，亦都成为咗咧而家即系啱啱未有套连续有两套呢类型嘅电视剧喺大台度出现咗嘅，都有讲解到华富村 UFO 事件。嗱，当年发生嘅时候咧，阿祖咧都仲细个，阿田你有冇记忆过嗰阵时个报道多唔多噶？ 呢个先系紧要。究竟我仲有冇咁嘅记忆咧？ 冇啦，系咪？ 究竟我有冇留意啲新闻咧？当其时我几多岁咧？究竟我当其时睇嘅新闻系睇紧啲咩咧？都系一个谜。 对花田嚟讲，我谂啊 ，UFO 问题啊 ，UFO 应该佢就净系记得哦，嗰时嗰个电影制作公司咯，系啊，佢出品咗好多小电影啊，唔系小制作嘅电影。 认真呢个 UFO 对我嚟讲咧，真系咧 一个谜嚟噶， 唔系啊，喺真系喺嗰时亚视嘅罗兹威尔事件咧， 解记得佢嘅就，嗰个最印象深刻， 我哋听众都要喺网上面度同我哋讲，喂，话到明啊，嗰个嘅事件啊，解剖一世都解剖唔完噶嘛， 哇！ 日日咁喺度 loop 嘅话，你点会唔记得？ 可唔可以问下我哋 咧？好深入 啊！呢位 过嚟过嚟过嚟， 唔系即系问你一个问题先，因为你系九十后噶嘛，你知唔知道罗兹威尔今日睇真啲事件噶？有冇听过？ 知唔知罗兹威尔咩事啊？ 咩嚟噶？ 啊，得啦，明啦，即系你冇听过今日睇真啲。 你跪安啊！你走， 即系嗰个，即系原来系佢唔知噶啦。 你真系唔同 generation 会唔知嘅。 所以我哋想当年啊，唔系俾呢个电视一拉，哇！边有试过咁样同你拖咁多日去解剖啊？ 都唔系好多日啫， 十日啦嘛，有冇啊？ 我觉得系一世啊， 有十日咩？唔系一个礼拜啫。 但其实佢条片可能得两分钟嘅， 佢讲到明噶啦。 跟住上回讲到咧，下回又讲少少，跟住 讲完上回讲到去广告啦。 系啊，其实我觉得所有老公老婆都应该学呢招嘅，得少少咧，你帮佢揼波钟 系啦。 真系 系我最深，即系最入脑啦，最深刻印象真系罗志威。而跟住咧就系外国，外国嗰啲咧突然间成日嘣一声又飞碟咧飞咗落嚟咧，跟住有个大窟窿， 喺块农田度有个客串咁样， 麦、就是、田神秘麦圈圈嗰啲咁样。 因为嗰阵时咧啲电视， 我谂阿叔叔可以追个新嘅 product 叫麦圈， 系咯， 系终于 系咯，全部都系东甩咯。 因为嗰阵时咧嘅电视台咧，即系我哋冇乜娱乐噶嘛，系咪？睇电视咧，佢一播乜咧，嗰啲咧都觉得哇，真系匪夷所思，同埋佢有人讲解啦，点解会出现到咁样咧？根本就冇，成日都话根本冇可能可以有啲咁嘅，即唔系外星人边个做咧？ 好啦，我哋不如先由麦田翻翻嚟华富村先啦。 系啦， 唔好意思，我真系冇印象。 华富村呢、這个 虽然佢老公叫阿华啫， 系 啦，但系佢大埋 佢父母村度嘅， 好幽默，好幽默。俾个位佢啦， 公啫，大家改变成咁嘅。 好啊，我 keep 住啦，咁样啦。 嗱， 华富村嘅 UFO 事件咧，系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嗱，我逐个讲下吓。首先，曾经有目击者咧就话咧，当时咧大约系八十年代嘅时候，某一个嘅傍晚， 1985年， 系啦，放学嗰阵时，翻屋企突然之间刮起一阵大风，然之后天色 from 一声光咗。一个巨型物体就在华富村上空出现了，而它的底部是有什么的呢？ 是有超过1000盏的彩色小灯， 这样都数到，我想 知 道 大概 数了，超过了 而且还说这个巨型的物体它的尺寸是非常之大，在它没有发出任何一个声响之后，from一声佢走咗，嗱、 哦、 呢个系其中一个版本， 系咪跟啊？仲有啲嘢嘅，当其时嘅居民就 都 话 有好多个版本咯， 咪啊，咪都系嗰样啦、嗯 啊， 打到你啦， 即系有人嗌嘅，你睇到个资料个版本， 个报道有一个， 佢嗌之前，嗌之前有一样嘢噶， 系咩啊？ 就系咁样先噶， 系有个音乐喺度啊， 继续 伴衬住， 系点啊点啊。完啦！ 我讲完啦， 系啊，打到嚟啦！ 哦，即 系 有人嗌， 我哋有声响，佢快翻，但 系多咗佢打到嚟啫。 1985年嘅时候， 咁、哦、我听到第二个街坊仲话收心啦。 嗱，另外一个版本亦都系华富村嘅 居民 啊，话佢自己目击嘅，话佢当时瞓紧觉，突然之间醒咗，去到厕所期间，突然之间飙到。地震 系 系啦，嗱佢咁讲嘅，跟住就跑咗出个走廊度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啦。 系 发现 抬头望天黑掹掹，咩嚟噶？ 唔系、哦，发现有好多街坊 系 都走咗出去，而全部咧都抬起咗个头望上个天空度，跟住就见到喺呢个华泰楼嘅上方有一个巨型嘅黑色物体啊，覆盖住咗成个华泰楼，疑似嘅呢个 UFO 更加有两栋公屋嘅宽度啊， 真系好夸张啊！ 两栋公屋嘅宽度， 仲话双诶有不明嘅飞行物体喺上方度逗留。隔咗几分钟，嗱，头先嗰个版本就话，留一留就走咗，呢、這个话隔咗几分钟，佢就向海嗰个方向度飞走咗啦。 当其时佢话好多目击者见到呢个 UFO 体积巨大， 系 椭圆形嘅， 系 好似只碟咁样， 系 左右边发出闪闪嘅金光，银色嘅光，金色嘅光，哇，出晒嚟啊！哇，突然间佢话，佢话、那个 头系做咩嘅咧？ 即 系，我以为佢激动到咁样添。 但系一啲声都冇噶，但系只系见到佢发光、发光、再发光咁样。 好，另外一位佢有名嘅添，佢叫做 Anita， 唔系 Anita， 佢就话当时佢都系喺华富村嘅居民，系、 okay. 当时 UFO 嘅目击证人之一嚟 嘅。 佢咁解说嘅，当时我好细个。有一日黄昏六七点嘅时候，屋企突然之间好大风。嗱，头先有试过，有人觉得有地震啦，有人觉得系好大风啦吓。佢话同打风系差唔多嘅。我阿妈就叫我将块挡风板摆喺个窗嗰度。由于个窗比较高，我就抬头望咗上面啦，就发现大厦顶有一只好大只、好大只，大到可以遮住晒成栋大厦嘅嘢啊，飞过咗。 系， 当时佢已经飞过咗一半，系完全冇声噶啦。佢哋呢啲唔同嘅证人噶，佢话冇声嘅， 一啲声都冇嘅。 佢话底部咧有好多五颜六色嘅灯泡喺度斩下斩下咁嘅，颜色咧系比一般嘅灯泡 sharp 好多嘅。 系， 佢哋慢慢飞走咗之后。就完全唔见啦、 哦。 而呢位嘅 Anita 咧，佢本身咧系做唱片公司宣传嘅。 佢、okay. 见到呢一宗嘅事件之后，亦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目击者啦，系咪？佢话当年佢连同学仔都唔够胆讲啊，因为你觉得咧讲系唔会有人信嘅。佢话当日阿妈喺度。 阿媽都唔信，佢同阿媽講，阿媽都唔信佢。佢話：如果你唔係對 UFO 有興趣嘅話咧，根本覺得佢黐線嘅。 係啊，根本唔可相信嚇。 後屘佢又同一位 artist 有聯絡過，那個、分享咗。 陳奕迅 唔係 整咗2001太空漫遊， 嗰、那個都係同一間公司嘅夏 兆星， 唔係 夏兆星一定中意喎， 估唔到嘅係 Edmund。梁汉文， 所以就整咗只火星啦。佢又 系啦，但系跟住咧 ，Anita 嘅故事咧系有下集嘅。嗱，佢就话佢有见过啦，而之后得佢一位嘅受访者，起码喺我睇嘅报道里面啦。佢话佢嘅身体喺见完嗰次 UFO 之后系有明显嘅变化， 变得热辣辣。 佢嘅身体由嗰一刻开始。佢對於一啲精密嘅電器咧，好敏感啊！ 哦， 所以咧，逢真有一啲嘅電器近佢嘅話咧，係好容易壞嘅喎。佢話：佢話電腦會有 啲 咩情況 咧？能量 咧？唔知啊！佢話電腦會無端端啲 data 係會唔見咗嘅，揾人嚟整啦。但人哋一嚟咧，資料咧就已經出翻咗嚟咯。佢話咧，就算係新款嘅一啲嘅手機咧，都會係咁嘅。佢話佢根本用唔到 MP3， 所以佢剪唔到帶，用唔到靚嘅電話。佢話而家用啲功能。最简单咧，即系嘅电话佢先至啱，系啦，先至啱佢用嘅，而且一定要用 hand free。如果直接听都好容易坏，系咪？如果唔系当年嘅 UFO 影响到我嘅话， 吓、 啊、我揾唔到其他嘅解释啊！ 系啊，好多好多女朋友都系话佢。每次一掂亲啲机都系坏晒， 好唔掂当。可能佢身体即系可吸咗一啲唔知咩能量， 嗰啲咩辐射啊、能量啊嗰啲咁样， 所以搞乜嘢都唔掂当。 有后遗症添啊！嗱，起码咧， Anita 一个咁讲。 嗱，我睇嘅 街坊抬头望烟，又见到咁闪闪灯光，又见到佢静止，但又引嚟一个大风啊、地震咁。 最紧要系 有冇咁样？ 最紧要系点解呢只 UFO 喺华富村望完之后， 就走？ 佢八十年代到而家冇再翻过嚟我哋上空。 你知系你以为华富村呢个冇翻嚟， 如 果我哋睇翻其他嘅资料，其实嗱未必系同一只嚟嘅，或者大家睇嘅都系错嘅。咁但系咧，原来我睇其他嘅资料，真系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曾经出现过呢个疑似 UFO 出现嘅事件嘅。 但系咧，我想补充咧，当年华富村咧见到呢只 UFO 喺海边消失之后咧。佢哋仲有两个唔同嘅解读嘅喎， 嚟 呢个真系好好啊，真 系以为啫， 佢哋以为 观音显灵啊， 唔系你乱讲， 唔好意思， 系耶稣回归， 系啊， 你点知唔系观音显灵啊？ 我话耶稣回归， 系啊，即系有唔同嘅宗教谂法，总有唔同嘅宗教嘅谂法啦， 犀利犀利， 亦都有话网上阿宇帮我哋揾嘅话，华富村呢单嘅 UFO 事件咧，疑似系话系一个战机演习。但个战机有人讲到遮住成栋楼啊，冇咁大只啊！ 咁我哋楼细咧，我头先谂嘅就 华富村成栋公屋， 佢会唔会就嚟到见到香港人住嗰啲公屋？即系外星人都有啲于心不忍啊！好似我哋去咗探贫民窟咁样咧， 嗰度最富贵噶啦，华富村已经 佢富贵亦都系公屋嚟噶 嘛， 佢望完之后佢就话：哇，唔住得人噶嘛，都系唔好侵略呢个地方、啊。 因为华富村咧嗰个设计系圆咕碌咁样，即系咁样噶嘛，嗰个状态，佢可以降落，佢系一个 停 机 坪。 但系原来，原来好多人噶、哎， 所以嗰啲逢真系井字型嘅公屋咧，都要小心啲， 系 啦，容易俾 佢 降落啊， 咁样噶嘛，可能佢就谂住呢个，啊，咦，我一个罩，我咪吸住佢，但系咪见到好多人喎、 啊？系啊，同埋可能佢系见过八十年代咧，我哋启德机场咧系喺九龙城嗰度降落噶嘛，所以可能啲外星人以为咧，凡喺屋村附近咧就有得降落。 嗱，你讲到启德机场就啱啦，其中另一个资料咧话喺五十年代东头村启德机场上空咧出现过一只。三角形嘅飞碟，我话好多机场职员都见到噶，外国新闻都有报道啊。 喺咩九龙城 东头村 啊， 启 德 机场 啊，好近噶嘛，佢哋 系啊， 可能见到 三角形呢个蓝图， 最 后 有啲唔同嘅， 最后有冇降落啊？咁样 冇啊，即系呢啲逢亲都 都系闪一闪 嘅 啫嘛。 系啦，另外你哋见到都有唔同资料啦，我见到另外呢个资料咧就喺西贡嘅大澳门嗰度啊， 系 1999年嘅时候，有一位嘅摄影记者，佢就谂住去影流星雨嘅，点知影嗰阵时咧，正都嘣嘣嘣嘣嘣嘣嘣，比流星雨更加快去出现啊，就怀疑有疑似嘅 UFO 出现咯。 最后原来系流星花园， 可能系另外一个仲流啊。2018年11月喺香港仔，唔系你 唔系好流星啫，好流星 呢个你都觉得流噶喺香港仔，疑似见到飞碟云啊， 飞碟云。 後來發現原來只不過是一嚿雲池一個飛碟，你話係咪流？ 嗰陣時咪講過 彩雲村嘅時候， 香港仔， 香港仔 嗰陣時仲有個咧話見到好似美孚添㗎，就話咧見到咧直情有六七盞燈咧，好似圍住個圓形咁樣咧射出嚟。後來大家發現原來係康文署最新的路灯。 另外一个都有类似的，在2018年的12月不论在北角、数码港、上水、元朗分别地都有一些神秘的光线，有像刚才豪仔这样讲，几盏灯这样就组成了一个 pattern 这样的。后来发现呢是可能是深圳的一栋大厦的光的反射做到有这样的效果。 喂，但如果你真的讲这个 UFO 呢，我想说早两日啊，早一个礼拜咧， 系啊，呢个都要讲啊。 呢个就唔系刘美君啦，呢个系真理 君。 坚美君解密片段， 系啊， 话喺2017年披露咗三段，据讲系被解密嘅视频，佢哋分别系拍摄喺2004年同埋2015年嘅。 系 见到啲咩咧？ 就系嗰个又系UFO 啊？ 系啊，佢哋直情系话咧，系美国军方。海军飞行员在上空巡逻，同埋影到咧就系嗰只UFO 咧， 系 同佢哋有互动，有近距离。 佢仲喺度问啊，讲咗个咩嚟噶？系咩嚟噶？ 系啊！ 后屘咧就系呢个美国嘅军方咧，啱啱都证实咗话呢啲片段系真噶。 系啊，佢哋不过咧，佢哋话真咧就话系冇办法解释嘅空中现象。 嗯， 但系佢话咧，亦都唔能够话咧呢一啲 UFO 咧就由外星人驾驶嘅。咁但系佢嘅无论系飞行嘅高度啦，同埋速度咧。佢话都唔似系即系 解释唔到， 都系话地球现有科技冇办法做到。譬如话突然间咧80,000英尺高空，砰一声出现咗，然后冲向大海，喺20,000英尺嘅高度里边咧停低盘旋，然后就喺雷达度消失咗。 点解会数据嚟噶嘛？呢度嘅听众咧 ，Lisa 就话咧，佢话咧以前咧即系关于外星人嘅外星人啦，外星人嘅嘢都系佢亚视啦咁样。咁啊，佢话咧佢真系咧，佢话佢喺平石村见过。佢当其时下昼2至3点钟，佢咧佢屋企咧就面向村入边嗰啲一啲广场，上酸空旷嘅。佢话嗰日。我好嗰日遇上咧无聊咁啊，行去窗边望下嗰啲广场啲人做紧啲乜嘢，又望下对面楼，突然音乐系啦，音乐突然间 系 发现有一粒光，有一粒光点。十年前系未有航拍机嘅， 冇错。 之后嗰、那个光点闪咗几下，就好快打横咁一下停咗。跟住就成意识型咁样移动几次，突然间冇咗， 消失咗， 好简单啫，镭射笔咯， 唔系啊，以前都唔系咁噶嘛，镭射笔佢都可能对去到点，佢讲凌空啊。 想 photography 嗰阵时，老师有已经用紧镭射笔噶啦，嗰阵时， 同埋啲镭射笔可以放大啲个 系啊，咁佢都知道佢周围望噶嘛，佢话咧佢即刻四周围睇下有冇人喺度玩模型飞机啦， 模型飞机。 但系通常嗰啲模型飛機會好大聲噶嘛，嚓嚓嚓嚓嚓咁樣噶，佢即係有啲咁嘅聲音噶嘛，但又唔見。佢話佢肯定冇眼花，見到嗰幾下光點，佢相信係 UFO 嚟。 係啊，呢個唔係 Lisa 嚟嘅，呢個另外一個聽眾嚟嘅。 哦，係咩？哦， 係啦、 okay, 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姓蘇嘅，佢都留咗一個言俾我哋，係話當時我住喺石排灣村， 石排灣村 嗰晚同一班10歲左右嘅小朋友喺16樓一個空置單位度玩鬼故嚟嘅咁。佢話突然之間窗外面升起一個圓形。嘅物体，当时成班朋友咧就冲咗出去外面啦，见到嗰个物体系上升去到屋顶嘅， 系 跟住就向咗呢个华富村方向飞咗过去啦。 华富村啊， 佢话嗰个物体咧好多灯周围系会闪下闪下噶。 睇嚟我哋香港的确系受到外太空生物嘅眷顾。 系啊， 嗱，我俾啲资料大家。 讲啊， 佢话通常咧几时会睇到 UFO 出现嘅时间咧？最多都系晚上。6:00-7:59， 系 我哋喺香港发现有19钟，但其后咧就系4:00-5:59有15钟呢个发现嘅， 系，所以我哋大概推论到我哋同 UFO 嘅时差可能系点样嘅，佢哋都中意喺嗰段时间系啦出嚟拜年嘅吓，大家留意住，究竟仲有冇啲 objects 喺我哋嘅身边出现啊？ 讨论立法可能比较可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7点，跌253点，成交额4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6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6跌6蚊，建设银行5.92跌2仙，盈富基金26.9跌3毫，友邦保险74.7跌1.35，中国平安89.6跌1.25，美团点评79.5升1.25，小米集团8.89跌4.3，港交所223.2跌2.6，石药集团15.82跌4.4。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9.774，瑞士法郎7.947，澳元5.322，加元5.915，新西兰元4.966。欧元8.6259，每百日元兑港元7.30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784。日经平均指数报22,011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4,290蚊，系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9.51美元，卖出1,53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六尾村路啦，同埋白沙湾咧都有道路工程噶。咁呢一两段路咧就开始比较挤塞啦，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对出。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紧车千祈唔好分一只手揸住支烟，双手要紧握踏盘，戒埋烟就最安全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寻你开心，你寻我开心。 喂喂，你哋唱歌定读歌先？ 喂，你边个啊？咁冇 taste 噶？ 豪仔啊，佢系原唱者，同埋系今集嘅嘉宾啊。 今集寻找快乐的人有我赵学而。 想知道学而同我哋倾咗啲乜嘢？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你肯定佢系赵学而，唔系林玉露啊？ 同一个人嚟噶。 2020年9月，小一入学的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在今年9月23号至27号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在201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的小学。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 超市要做开放世界，货品达到几高都任你摆， 又唔可以咁开放嘅，放太高砸亲人点算呢？ 啊，唔可以摆咁高啊，咁我开放世界将货品随地摆，点摆都得。 又唔可以咁开放，乱咁放地下又会棘亲人喎。 咁啊，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超市工作要留心，工作安全可放心。我系庄静。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29度气温，相对湿度58%。今日诶节目啊，阿祖祖咧就归队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啊，另外头先咧都听到我哋嘅宣传声带啦。听日咧就有我哋第二集嘅寻找快乐的人啦。 系啊， 我哋第二集嘅嘉宾系佢啊。 系啊， 有戏啊， 去咗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赵学而，学而咧就会听日喺我哋节目度同我哋倾下偈嘅，系啊， 好开心啊，吓， 好开心啊，同埋我谂佢讲咗一啲嘢啊，其实听日先至讲啦，嗰啲就系啦，总之一定要听，好听呢一集， 系 啊， 系啊，好听嘅咁样。喂，我哋咧，咪成日见过，而家网上面好中意拍嗰啲咧，叫做开箱嗰啲潮文咧。即系有冇你唔知噶嗬？ 我唔知啊！ 但你都系一个购物狂，你冇睇呢啲开箱潮文。 即系咩啊？你讲嚟听下，讲清楚。 总之话有啲货品 系啊， 好多包装咁啊。 唔系啊， 即系譬如啦，举例啦，你买咗一个手机，而家你买咗新手机。咁啊，以前嗰个年代咧，讲紧十几年前咧，买手机咪买手机咯，你咪弄即系你要炫耀嘅话咧，你咪最多话你睇下我有部新嘅手机啦。好明显你系上世代嘅人，点解咧？今世代嘅人佢系唔会净系攞部手机嚟拍照炫耀嘅，佢系会我咧嗰部新手机我由个盒个包装盒开始，我就 开嗰下你 系啦，所谓开箱文就话俾你听嗱，大家而家睇下个盒四边都系白色嘅，哦，原来佢今年咧好特色啊，中间有个红色嘅点咧写住呢个风骚嘅电话，嗱，大家影住，然后佢就开始咧解开嗰条边啦， 咪即系好似罗志威咁样， 系啦，打开个盒啦，咁然后仲会点样咧？即系譬如话俾你听，喂，你睇下里边咧仲有个海绵咧，我嚟保护个电话，好细心啊， 好仔细嘅，系啊，你睇到啲 details 位， 系啦系啦，我哋望下啲配件，哦，有耳筒啦，咦，仲有个。个咩咩3mm 定5mm 个接头咧？今年真系唔错啊！仲有咧，你插电线，大家望下插电线。即系其实，如果你对于一个以前嗰个年代嘅人咧，你会觉得系黐线噶。做咩啫？你 开未开啦？ 你买部电话，连条插电线都要咧，爱嚟做一个主角咧，都要影俾你睇嘅咁样。系啦，但系你估唔到咧，就系而家好受欢迎。即系嗰啲所谓开箱文咧，大家咧好中意睇啊！睇到个地步咧，你直情觉得咧。点解你唔仔细嘅？你净系话俾我听，你今日介绍一对鞋，点解你唔由个鞋盒开始打开咧？点解你唔话俾我听对鞋里边有冇一啲鞋尖啊？嗰、那个纸团咧咪塞落去嘅？点解你冇咧？ 咁 样 有啲多咗啲咩设计啊？或者嗰个质地啊等等嘅嘢啊？哇！如果一个暗花喺里边，点解你唔介绍啊？ 嗱，但系呢个唔系重点嚟嘅，我唔知道，我唔知道阿祖原来佢唔知道呢个开箱文。佢太中意买嘢都唔睇开箱文啫。 咩？但系我个人冇耐性啊嘛，即系如果我要自己开一个，我买咗一样嘢，包咩鬼嘢装啊？你零秒同我拆开，我想睇入边件 product 系乜嘢啊？ 好得意噶，但系啊， 佢唔中意有前奏嘅人啦，佢中意一嚟就系 咩为之前奏先？ 我交俾你两个讨论一下， 系啦，我都愿闻其详， 你又知佢嘅特性 咩？头先你好明显睇到豪仔所讲嘅就慢慢慢慢嚟，我系有件货品喺度，但系我由开始点样研究，慢慢逐层拆解啊 嘛， 好啊，直接开咗佢试落去啦， 嗰啲叫做嗰啲 废嘅嗰啲，对于我嚟讲， 我随即掉垃圾桶嘅。 系啦， 但系问题你系中意，我要实体，我要睇下一揿开电话有咩好用啊嘛。 系 咁 谂嘅， 好啦，咁而家咧，即系我头先嗰个开箱文系引子嚟嘅，即系想话俾你听咧。而家大家好中意玩呢个开箱文啦，而佢嘅做法咧就系开完之后咧就俾你睇晒咧，譬如话头先讲一个手提电话，佢会有几多配件咧，啲人要 show 晒出嚟，譬如话个主机喺度啦，佢 headphone 啊、条线啊摆晒， 包装是如何，各样 乜嘢啦，佢会摊晒出嚟 嘅，可以警方咧影晒啲证物， 系啊，冇错，类似啊，哇，破获到有500个攻击性武器， 佢就系咪？ 系啦， 或者系嗰啲入境处咧话而家咧搜获咗几多啲咩嘢啦？ 好啦，而家原来佢哋潮流兴玩一种新嘅玩意， 咩啊？而家有 叫做。真人开箱文， 真人开箱文 系啦， 有假嘅咩？之前嗰啲都要个人去开噶。 真人开箱文，之前开箱 除咗件衫啊， 唔系，之前嗰啲开箱文咧，就系讲紧啲物件啊嘛，买对波鞋、买手机啊、买咩度啦。而家佢讲嘅系真人嘅开箱文， 即系佢着件衫嚟嘅咧，除咁样啊， 唔系咁样， 唔系啊，都太咸湿。 系啦，佢呢个几得意噶， 但系真人开箱文 应该如果再仔细啲咧，真人。唔同行业开箱文 哦， 明唔明咩嚟噶？ 我唔明啊！ 即系话我喺做呢份工作里面，究竟系你系咪你睇中嗰样嘢一样系咪咁嘅意思？ 其实举一个例子俾你听，你就明晒噶啦。因为你开箱文，即系我第三次介绍咧，即系譬如话嗰、那个电话有咩配件 show 晒出嚟啊嘛。佢而家就话啦，譬如我系一个消防员， 系 你想唔想知道其实我作为一个消防员，我有咩所谓嘅配件设备系会即系喺我工作里边系会出现嘅咧？咁样 即系好似一日佢嘅生活是工作嘅程序是如何嗰啲都 唔 使啊。 佢嗰套制服咋？ 佢个装备咁咧嗱，我讲俾你听佢点玩法咧。 嗰个拆解 你就知道噶啦。佢咧就开头系台湾同埋咧有啲西方国家咧，我唔记得。 咗去边一地方咧？嘅消防员佢就做咗一次呢一种嘅开箱文，佢觉得好得意。咁点样开箱法咧？第一，你要有人咧喺高空影落嚟嘅，因为点解咧？你想象嗰啲开箱文咧，全部都系咧 摊喺度噶嘛， 摊喺度一个地摊咁样啦。咁你就 top shot 影到哦，我知道晒啲衫裤鞋袜咧就系属于呢一个 product 嘅咁样。佢而家咧为咗要复制呢一种开箱文咧，摆落佢哋个行业上面咧，佢就会由高空，譬如话起码都五六楼咁样影落嚟啦。影落嚟，跟住你会见到啲咩咧？ 认真， 好认真啊，好好犀利噶！佢会见咁啱，我见到嗰张咧就 系 有三个消防员，佢哋咧就全部都瞓喺地下度。咁咧瞓喺地下度咧，你影落去咧就真系好似佢系摊喺度俾你睇啦。咁然后咧，佢哋仲要扮到自己系个公仔嚟嘅，着晒消防员制服，但系扮公仔咧，譬如咩啊咁样咧，即系做一个即系手势咁样啦。咁然后佢身边咧就会包括有斧头啦。滅火器具啦，开埋佢嘅消防车就摆嗰个一个范围里面摆隔离啦，但由消防车啦梯啦头先讲啲咩烟雾队呀嗰啲所有装备呢就全部呢就摊喺一张好大好大张嘅一张你当係地脊或者咩胶垫都好咁样呢，然后就高空影落嚟，你睇落去呢就真係似係咩呢，就係话我哋有最新嘅消防员嘅玩具，我开箱俾你睇下咧。消防员嘅玩具里面究竟包含啲咩设备咁样？咁估唔到咧，好受欢迎，因为啲人咧首先即系贴近而家大家口味啊嘛，开箱文开箱文，你就会觉得似自己。同埋第二咧就话好得意嘅，你拍到咧好似一个玩具咁样咧，但系最紧要系你大开眼界，唔系嘛？原来消防员有咁多工具噶， 系啊，呢样嘢系我哋即系净系见到佢即系有个好重嘅嗰啲制服啦， 系 啊，顶帽啦，条喉啦，就系佢嘅叫做开工嘅工。 嗱，我俾一个图你睇下就得嘅，呢个咧就系台湾嘅新北市咧，佢哋嘅消防队咧嘅开箱文系咁样嘅。 哇， 见唔见得？ 因为咧佢应该系唔净系讲紧咧就系消防员佢哋身上面有啲咩装备啊？ 佢呢个就 劲啲嘅消防。车入边有啲咩装备都摆埋咗出嚟， 佢又系咧高空影落嚟啦。佢呢个咧就有四个消防员加埋只狗， 我估一定有大肠同细肠 啊 嘛。 系啊 系 啊， 我记得烈火红心嗰阵时， 系啊，你就会见到咧，譬如系啊，有救生箭啦，有嗰啲即系车啦、云梯啦。我觉得最正系有埋只搜索狗啊嘛，即系嗰啲救援咧，佢都瞓咗喺度。 我见唔到啊，太远啦。 系啊系啊，咁咧佢就高空影落嚟咧，你就好似微，其实似咩咧？各位听众你。幻想下咧，好似嗰啲微缩玩具咁样，你离远望到咧就全部好似一扎玩具人咁样，但系佢系真嘅， 真嘅摊晒喺度， 摊晒喺度。 不论大肠细肠嗰啲消防车、救护车咧，嗰啲都喺晒度啊！ 系啦，好啦，咁 即系话俾你听。其实即是话拆解咗消防员呢每一天我哋呢要返工有嘅准备系乜嘢。 我睇到啦，佢最先系边个发起嘅呢、就系、是荷兰嘅警察。佢就将呢警车啦、警员啦、佢哋啲配件啦、装备啦全部排列喺地下度高空呢 top shot 影落嚟。咁啲人睇落就觉得呢好自愈啊，觉得好玩具。咁后来呢就变咗喺唔同地方，头先我台湾呢就佢哋嘅消防队伍啦。 好似嗰啲 challenge 嗰啲咁样。 係啦。咁然后佢系challenge 嚟㗎。佢系用咗咧，喂，嗰个俄罗斯方块嗰个英文点读啊 ？T E T R I S 都唔好读啦，佢 唔系佢呢个 challenge 嚟噶，牌子嚟嘅咩？佢就当系用呢个咧，当系佢个 challenge 个名，因为佢话咧， 即系佢就排到好似俄罗斯方块，有啲咧就直角 嘅， 有啲就 S 型嘅， 即系佢好整齐。 系啦， 我知佢每出个谂就系，我哋做 DJ 嘅，如果我哋要影一张咁样嘅相嘅话咧，我哋咪要拆咗个 panel。 系啊，其实你头先谂得啱啊，点解后来咧会推广到咧一般普通市？市民咧，唔系佢行业又有，普通市民都有得玩。例如， 摆你个袋啊，你啲袋系咪啊？ 你同我以前嗰个身份，你过咗去啦，我而家个身份仲喺度嘅，爸爸妈妈嘅 B B 开箱文。 哇！ 嗱，我影咗，我有一张咧， 即系妈妈孭住嗰个背囊嗰个妈妈袋，你真系乜嘢都有噶嘛？ 譬如呢一张就系台湾咧，影住一个 B B。直情咧，佢将个 B B 瞓咗喺中间咧，然后高空影落去咧，佢就将一个 B B 可以有嘅用具咧，嗱，如果阿田你就咁想象中，你仲记唔记得一个 B B 应该有几多婴儿用品喺身边？ 真系有啊，湿纸巾啦、啊，干纸巾啦、 啊，系啊， 奶樽啦、啊，尿片啦、啊，手巾有一扎啦，纸巾又有一扎， 冷热水啦， 系啊， 冷热水壶啦， 好过瘾， 孭带 啦，系啊，所以佢呢个咧就将个真嘅 B B 咧就喺佢瞓觉嘅时候就摆喺地下度，跟住咧就有 B B 围栏围住佢啦，然后咧就将所有玩具咧用。 用品啦，哇，尿片啦、奶粉啦、咩带啦，有咩钢琴小玩具咧，全部 show 晒出嚟。结果咧，引发一个意想不到嘅后果咧，就系啲人话 效果定后果 系后果，啲人话哇，生仔咁多嘢买嚟要，喂唔好生我、啊、喂，即系你讲400万嗰啲咧，太过虚无咧，啲人唔知叫咩。 原来有咁样噶， 系啊，呢个好 劲 啊，真系 你都要准备 好、啊。系啊，你想象唔到噶嘛？ 呢、這个似唔似我哋咧？即系有时做作文咧，有个脑图啊，譬如有个中心点，呢、這个系点，跟住咧打叉叉叉开晒， 系啊，嗰啲咁样， 嗰、 那个 咧，咁就啊，咁呢个啲咩咁样？ 系啊，好多。咁而家咧，大家就比拼咧，就话因为佢最容易参与咧，啲人反而觉得系妈妈，因为个个妈妈咧，即系都觉得自己个妈妈袋啦，或者啲细路好多用具噶嘛， 唔止净系妈妈噶， 系啊， 就算嗰啲女仔啊，佢嗰个袋嗰阵时，你会话点 解 咁多嘢嘅？ 系啦，你有咩准备咧？ 系个袋好多嘢。又或者嗰啲女士咧，其實就算係譬如啱啱咧星期一咧，就香港嘅時間咧，就呢個 Emmys Award 啦，艾美獎。咁嗰啲就算佢哋著到晚裝咁出嚟啦，佢哋通常都有個手袋仔嘅。咁大家都會問：你個手袋咁細啦，調翻轉 啦，你 又可以裝到啲咩咧？即係問翻佢哋都好笑噶。譬如有一個今年咧，就係裝咗一嚿芝士，因為話真係餓噶，又要著住啲裙咁窄咧，係咪先？你又唔可以之前食嘢喎。咁你個 show 又可能三四個鐘頒獎禮咯，咁你未耐唔知後面。潛夠芝士飽肚咯， 幾好喎呢個。 有啲就係話咧，我一定要有，佢話咧細袋仔有啲咧就係話我一定有個粉底，粉底係需要嘅，補一補啊，吸吸啲油都 要 啦。唇膏係走唔甩嘅，但係你要買擺嗰啲咩眼影啊嗰啲咧就唔夠位擺㗎啦。係話粉底眼影就呢啲要嘅，同埋通常啲女士們咧都係又收埋咗就係一個少少嘅就係嘢食咯。 哦。 條朱古力都好啊，咁 缽仔糕仲會唔會擺落去？ 應該擺咗啦， 蝕咗啦已經。所以你可以諗下咧，呢個開箱文咧，譬如如果你自己 有邊個行業係你想知咧？ 行業你又想知啦，甚至乎咧，你話你其實。你隔篱个同事嗰个袋可能都想知喎，成日孭住个袋，譬如我哋话 Heidi 成日咧，好似孭住个保镖咧，陀枪个袋， 嗰个袋都巨噶，日日都。 我头先，哇！你啲系佢个 手袋都谂咩啫？ 手袋 冇 嘢 巨噶。头先啱啱立到佢个袋咧，里边有嚿三文治啦，佢摊喺个袋面嗰度。 我要抄佢个袋噶，嗱，佢个袋又会有嗰啲喷喷消毒嗰啲咧， 系 个个有噶嘛？即系其实每个都唔一样。我个袋你估轻啊？ 系啊， 日日要去排气咧， 嗱， 譬如排气，你又估我要带咩系咪？即系。个个都真系唔同噶。 而由于我系冇乜点执袋咧，我又会天生沤咗一啲咧 垃圾， 垃圾喺度噶。所以如果有一日我哋三个都拍开箱文咧，你估我哋边一个占用嗰个范围最大？ 梗系你啦，你七年都唔执嘢， 你件褛都大把嘢啦，真系。 你嗰个借 CD 张证喺边度啊？ 咪咯， 咪件褛袋度咯，褛袋都已经好多嘢啦又。 我怀疑佢分分钟有袋中袋添啊！ 走 时代佢系陈雷，电话号码84388啦。我哋一间有呢个猜猜我是谁、啊， 开咗个题俾大家知先啦。 冇问题啊， 电话号码可以打俾我哋噶啦，号码就 系18723888。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嘅题目系 乘胜追击啊，就系讲下你出街嘅嗰个袋，不论男女啊，究竟会有啲咩里边嘅咧吓？男袋女袋都无人欢迎啊。 嗯，当然啦，我哋出题嘅时候，我哋系会讲系属于男袋或女袋啦。不过 或者男女都可 以。男女都可以有噶， 系咯，尽量正路啦， 尽量唔偏啦， 系咯。譬如我哋见过有啲人系中意带住个吹气公仔出街嘅，呢啲我就唔问咯。 嗯， 系咪可以？ 系啦，OK， 好啦，咁啦， 一八七二三八八可以打定嚟啦 吓。系一阵间12:30之后咧，有猜猜我是谁啊吓。好，呢个系日本嘅新闻嚟嘅。 OK， 我自己觉得喺香港都可能可以考虑，会唔会将呢一条嘅法例啊带到嚟香港？ 系咩？ 其实世界各地都应该要有 系嘛。嗱，日本同香港咧有一样嘢系少少唔同嘅。 系系。 我哋如果我哋嘅话，食烟啦吓。 系。 日本系唔可以喺个街头， 唔可以行走咯。 系啦，佢有一啲嘅 点嘅烟就唔可以。 吸烟嘅区域，咁当然啦，譬如我哋香港可能某啲嘅地方，可能主题公园啊，佢哋都会有一啲特定嘅吸烟区，咁大家就喺嗰度度食烟啦。但系我哋街头咧都会有一啲咁样嘅地方噶啦。有人咧就咁提议，就系话咧，因为太多人啊，一路行路，一路就睇手机，成日都撞到人。嗯、尤其是有一班嘅朋友咧，佢哋有一个群体嘅诉求啊，就系、是、本身一班嘅盲人。佢哋睇唔到嘢嘅，佢哋就話佢哋而家行出街嘅時候咧，經常啊都俾唔同嘅嘢啊，應該係人嚟嘅，就大大力咁樣撞到佢哋，而撞到佢哋嗰啲人咧根本就唔知道撞到人，因為佢哋隻眼睛所有嘅專注力咧就擺咗喺部手機嗰度。 我想話呢個現象咧都有啲諷刺，即係一班咧就係佢身體上面真係睇唔到嘅人，就俾一班咧其實佢睇到不過變咗睇唔到嘢嘅人撞低咗。 佢真係 呢個都幾諷刺喎，真係。 盲咗啊！跟住咧佢哋就即係有一個咁樣嘅集體嘅。提议啊，佢就话其实系咪真系要谂下，如果你一路行路一路睇手机，个影响可以系好深远噶，系咪需要咧考虑下立一啲嘅法例去保障翻所有嘅朋友？嗱，佢哋唔系净系话保障翻佢哋盲人嘅朋友嘅， 其他都会嘅， 所有嘅人，因为太多人净系挂住睇手机，究竟有冇一啲嘅数字可以话到俾大家知咧？就 系 一年因为咁样而发生咗几多唔同嘅意外？嗱，有数字噶，喺2013年至到2017年之间咧，总共有199人因为玩手机造成咗一啲嘅事故，要紧急送去医院嘅，呢个就喺日本嘅数字嚟嘅。 哇，呢都犀利啊！ 另外有一个统计就做咗嘅，其中咧有156人咧就系因为行路嘅时候睇手机，一边行路一边玩手机咧有67个人，而当中有44个人咧系睇住 video 嘅，睇住视频嘅，咁你就更加投入啦。我譬如搭港铁嘅时候咧，呢个就系最经常会发生，你会见到嘅，因为要转月台啊嘛。喺嗰啲月台嘅位置度咧，佢出其实首先即系佢出嗰阵时，佢就净系挂住望住部手机啦，冇望有冇人入啊。嘣嘣嘣嘣嘣，系撞到不得之了嘅。又或者另外一个例子就系你入 lift 啊，入咗部 lift， 有冇人揿闩门掣？ 冇嘅。 有冇人揿 lift？你入到 lift 之後，大家就好似奉旨咁，你會閂門噶啦。但大家隻眼永遠都係望住部手機噶嘛。 是 即係我覺得阿天講得啱噶。其實呢類型嘅法例，就算一啲教育，係咪都要擺到啲喺香港嚟做咧？ 真係啊！我咧即係唔好話咩啦。我通常我行街咧，我真係好少揸住個電話撳嘅。即係但係我如果需要撳嘅時候，我都要望下側邊多唔多人嘅。如果多人咧，我真係會放低嘅。就算而家我坐港鐵，我都唔會睇嘅。即係我想睇下留意究竟有幾多人戴眼鏡咧，有幾多人成日耷低頭咧，有幾多人揸住手機。 你冇扮嘢啊！你慳數據啫。 我會做呢啲安排啊。 嗱，我慳數據，我冇你做到咁圓滿。我會話我喺行人路行嘅時候咧，我係可能會復 message 嘅，但係我俾自己 at least 一個規矩、就是，就係不論係紅綠燈過馬路，即係點樣，總之要過馬路嘅話咧，我一定唔可以俾我隻眼係望住部手機咯。 OK， 呢個肯定要嘅。 我覺得應該你要 呢個肯定要，但好多人都唔係咁做㗎。 其實點解大家唔可以鍛鍊自己有覆眼咧？ 其实系真系有嘅，你知唔知啊？ 自己有腹肌先。 唔系啊，因为真系咧，其实你可以用眼角嘅余光咧去望其他嘢嘅。其实你一定有试过噶。你望住自己，但其实你睄到噶嘛，前面有嘢你避开佢噶嘛。 但系真系唔掂当嘅，你唔知道前面你睄到有个影，但系嗰个影究竟系乜嘢嚟咧？所以咧，我好多时咧，啲人喺耷耷低头行嘅时候咧。我唔会特登去阻住，不过佢迎面嚟，我系唔会让，我唔会让 你。有冇见过喺男厕尿兜度都睇手机？ 有啊，呢、這个 我哋男厕系见过好多次嘅。 咁、即系成日裤湿走出嚟嗰啲就 唔系 嗰啲人， 好准嘅。我想话俾你听， 即系 咩叫眼角嘅余光系真系可以控制到嘅， 校晒角度 嘅。点解我咁肯定呢？因为我都试过，所以如果要立法嘅话，厕所都要管埋噶咯，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首场社区对话会听晚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超过20,000个市民报名，名额150人。负责协助筹备对话平台的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回复话，会按照参加者当日在场地登记的次序，平均分配他们去到场里面不同的座区。被抽中的人可以入内的市民，听晚再以抽签方式决定发言机会，每人发言时间限定大约3分钟。当局期望有关的安排可以令更多人有机会发言。除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对话会之外，暂定有4位局长亦都会在场。据了解，初步包括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以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至于主持人，考虑人选之一是无线新闻前首席记者、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政治助理吴景俊。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出发前往南韩之前，话有就反蒙面法作相关的法律研究。至于会否推出反蒙面法，他话考虑因素很多，例如是否根据紧急法引入、对社会整体后果和效果等。至于是否由立法会通过反蒙面法，交由政策局考虑。政府听日举办第一场的社区对话，郑若骅表示希望日后有机会参与。他期望对话是理性沟通，听日是个好的开始，政府会不断同市民沟通。郑若骅今日前往首尔访问，介绍香港现时的情况，并推广香港法律服务，会在礼拜四返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表示不支持以紧急法引入蒙面法，又看不到现时如何经普通程序立法，担心会因为立法而引起暴力，加上执法有一定的困难，刑罚会引起争议。他认为要先等政府展开对话，观察会否减少街头暴力，再严肃公开讨论立法可能比较可行。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明白社会有很多人认为引入蒙面法是平息动乱的方式，但要考虑会否适得其反，亦都要考虑如何执法。他说如果合法集会都不能够蒙面，可能有阻吓作用，但几万人一起蒙面亦都难以执法，并不实际。北京新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预料月底启用，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早出席投运仪式。民航局局长冯正林致辞时候说，大兴机场是习近平亲自决策和推动的工程，指中国大国崛起承载国家新经济使命，也都承载人民对更安全的追求，相信有能力管理好和运营好新机场，同时会确保投运安全平稳，建设全球最受欢迎的航空枢纽。大兴国际机场位于北京的南面，距离北京市中心大约是46公里，邻近河北和天津，耗资800亿元人民币，用了4年时间去起，一共有4条跑道、200多个停机位，预计每年接待4500万旅客人次。天气方面，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31点，跌249点，成交额437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6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8跌5.8，建设银行5.93跌1仙，盈富基金26.9跌3毫，中国平安89.65跌0.2，友邦保险74.6跌1.45，美团点评79.5升1.25，小米集团8.9跌4.2，港交所223.4跌2.4，石药集团15.84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07.33，瑞士法郎0.988，澳元0.678，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022点，跌76点。港金现价报142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9.75美元，卖出15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故无论你对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Give me five, 乜都有的，你想听什么呢？ 想听啲恐怖啲嘅啦。 个男仔就冇同呢位女同事讲话，我见到奇怪嘢嘅。咁有一日出去约会嘅时候咧，个男仔好心急，捉实咗佢个手掌心。嗰刻佢就睇到个男仔睇到啲咩啦。原本个男仔叫佢唔好坐嘅嗰张台咧，系有四个黑影坐咗喺度啦，八只眼望住佢两个。 点啊？够唔够恐怖啊？ 哇，好惊、啊！仲有冇多啲啊？ 有，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天怡、波成、子豪、Give Me Five。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是不是先？是不是又要入钱的？ 完全不需要啊，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啦，猜猜我是谁呢？今日想同大家开个袋嚟玩下，男仔个袋同埋女仔个袋，究竟当你出街嘅时候，个袋里面咧会带啲咩物品嘅？当然我哋啦，尽量系以一啲即系比较常见合理啲嘅，系啦，我都话有人会带情趣用品出街嘅，咁嗰啲好难估噶啦，我哋就会尽量留翻俾阿祖唔估啦，咁样 系啦，留翻俾我用， 系啦系啦，留翻俾你用啦。嗱，1873888，头先我哋女主持好嚣张， 系啊，佢好笑 澎湃， 佢好澎湃，你个灵感称得上十分之高超啊！ 咁佢望住自己个袋里边，咪咩都有咯， 系啊， 我个袋里边嗰啲嘢全部都唔系正路噶嘛，唔系，譬如我有一个挤咗两个礼拜嘅一盒紫菜嗰啲海苔饼咧碎晒啦。 咁你呢啲 咁呢个我好难，我好难出题目噶嘛。 你唔好出嚟俾听众啦。 系啊，仲要一次我入五块嗰度，你要唔要食啲啊？ 你 要食啊？ 碎碎佢先啦， 碎晒啦， 而家有啲饭到碎晒 啦，攞嚟整蛋糕做饼底啦。 好好啊，好啊，好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啦。如果你都想估下咧，即系袋中有何物？可以同我哋打电话嚟，1872388啦，电话旁边有一位朋友啦。 苏先生， 苏先生你好， 喂喂喂，苏生， 系啊系啊 ，Hello， 苏生你好， 猜猜我是谁？ 平时带唔带袋出街噶？ 平时梗要带啦， 我、哦、平时都要带嘅， 好多男士都唔中意带嘅， 潇洒啊嘛，有啲就 系，系咯，真系好潇洒。 咁你个袋通常大唔大噶？即系有啲咧，即系咩好多嘢喺身嘅。 苏生梗系大啦。 咁你头先有咁问， 你系即系多嘢摆喺度嘅。背囊， 里边又冇乜嘢喎，摆件风褛啫喎。 哦，啱、哦，又啱嘅，有件风褛啱，我都有件外套。 咁你拣啦，你想我哋三个边个出题目俾你啊？ 桂花田啦、 啊，桂花田啦、啊， 好澎湃啊！ 好澎湃，我有六样嘢可以俾你拣嘅。 咁你谂好啲啲 tips 先啦，成日讲嚟讲去都可能你要嘅，又可能唔要嘅，咁咪即系废噶咯 tips。 你唔好，我想 我谂埋晒啲 tips 啦，已经。 好啊， 你嚟啊！ 一至六，你拣边一 样嘢？哇，真系好劲喎！ 六啊， 六号，六号桂花田啊，好劲，真系好澎湃啊！ 好呢样嘢， 嗱谂唔到你又 女士们。多数有男士们咧就比较少有嘅。 OK， 咁咧有需要嘅时候咧，哇！你真系大派用场。冇需要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哎呀，可唔可以轻啲噶？因为咧有啲即系唔同嗰个品种咧，即系嗰个种类咧，我想估嗰样嘢咧，有啲较重嘅， 我估到啦， 有啲较轻， 我估到啦，一个字嘅啫嘛， 我都估到啊， 系啦， 好你啦，你嚟试下，苏生。 笑 系啊，好嘢，好嘢，好嘢， 出得几好啊！呢个题目 我都觉得系。 阿苏生，你由边一个 tips 开始知道答案嘅咧？ 嗱女仔多啲， 佢话又会有啲大啲，有啲细啲嘅。 系啊， 唔系女士多啲。 系啊，女士一定有，男士未必用啊嘛。 唔系一个字啊，一个字系帮到几多手嘅？因为 帮到好多， 系好多嘢系一个字啊嘛。 我有讲话一个字咩？ 冇，我问啊嘛。 系啊， 我问你系咪一个字？你话系啊嘛。 哦，后来系啦。 叻啊， 苏 生，恭喜晒，一击即中。 你个袋有冇遮啊？咁 冇啊，冇啊， 都系冇嘅，真系冇。 冻褛我嚟冻嗰时着咯。 系系 啊，好啦， 多谢你， 恭喜晒，多谢你支持。 系啊，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啊，吓，多谢。 我上次都话咧，带个仔去嗰个陆运会咧，去到最后横风横雨啊嘛，咁嗰阵时你就会见到噶啦，所有。有担遮嘅家庭组合咧，都有个阿妈喺度，而所有净系得老豆带嗰啲咧，系冇遮嘅，冇错。所以我同我仔两个话会带遮啫，头先阳光普照，跟住我点解隔篱啲人个个都有遮嘅？跟住有个 friend 话：，诶，妈妈咧好天又带遮，落雨又带遮，佢一定有把遮喺度。 因为就算个小朋友冇用，佢都可以自用啊嘛。 系啊， 女士可能都要遮太阳 啊 嘛。 系啊，男人唔会啊嘛。好啦，我哋听第二个听众朋友，你系边个 ？Hello， 轻雨啊。 喂， 你系兴如系咪啊？ 系啊， 兴如你好，嗱，你可以拣阿豪仔或者阿祖，你拣边个咧？ 兴如你可以拣耀祖或者拣志豪都得。 志豪啊， 志豪啊， 志豪好啊，真系好诶嗱，咁女士啊，我都系开翻呢、這个咧，就真系女士咧嘅机会率咧系远超于男士嘅。如果话女士用嘅机会系100% 嘅话咧，男士系零嘅。 哦 ，OK。 好啦，第一系咁样啦，第二咧又唔系个个女士咧都会需要带呢样嘢嘅。边类型嘅女士会带咧？特别系啲 OL 咧就真系会将佢带到嘅咁样。咁啊，佢最后关头咧呢样物品咧就可以叫做问人借嘅机会咧又系零嘅，即系话如果你自己冇带。但你又想问人嘅话咧，好难有人会话，咁啱我有多啊，我借俾你啊咁样。 唔出啦呢样嘢。 唔出、啊， 唔出。 O L 先用嘅啫，一般就唔会要嘅。 即系 O L， 即系比较私人嘅， 系 好难同人哋分享嘅。 系啦，即系总之嗱，真系女人就 我系冇嘅。 你应该冇嘅，你应该系冇嘅， 因为 冇女人先会嘅， 女人先有。 系啊，阿祖就 可能 都好少有啊，我好少见佢会咁啊，唔会，因为男人即系大部分都唔会嘅，系啦。 兴宇，兴宇， 兴 宇， 有冇？估到啊，我估系咪丝袜啊？ 唔系， 即系女士会带定对后备丝袜喺袋噶。 我会噶，会 噶， 会噶，会噶。 有咩欧兰啊？你傻？ 系啊，我谂住随时 好合理， 随时换啊嘛，系咪先？但系你向呢个方向系少少接近嘅。 好， 即系我如果咁样，我俾个 tips 你，都系同系咯嗰个方位有关嘅啦。 系 嗱，女人真系会有嘅， 唔会俾人诶，唔会借， 冇得借嘅，即系好少。我冇听过话，喂，你冇带人，我借俾你啊咁样。 O L 先 ，O L 嘅需要系大好多嘅。我见过好多 O L 都系会带埋嗰个喺个袋里边嘅。 系咪三个字噶？ 唔系，严格嚟讲系一个字都得噶啦， 一个字都 一个字都得。 咩话？阿兴宇，你讲咩啊？ 唇膏， 唇膏 一个字啊，佢话 我头先谂指甲钳 都唔系，嗱指甲钳你唔系 O L 都可以戴噶，你 系 女人都得噶嘛， 即系谂男士、女士，同埋呢个好少会问人哋借噶嘛，都 系啊，嗱你真系要从 O。系冇错， 又真系 冇错，因为 O L 咧，你例牌着高踭鞋啊嘛， 系， 但好多女士其实已经受够了咧，佢就会戴一对平底鞋，所以严格嚟讲，你话平底鞋又得，波鞋都得，鞋咯， 做 show 都会戴嘅， 咁你要做 show 先啊嘛，人哋每日翻工例行啊嘛， 我系可有机会会戴嘅， 咁系俾轻宇搭，唔系俾你搭 啊，轻宇你本身要唔要戴对鞋翻工噶？ 唔使 啊， 咪幸福咯。即系你应该你唔使成日身受高踭鞋之苦啦。 好似好细个咁系咪？ 我中意着平底咯。 系、 okay. 咯，你咪廿岁出头都唔好噶。 嗯，差唔多。 差唔多。 好啊，多谢你嘅电话， 多谢你啊， 未翻嚟啊，都估得好好叻。 系啊，多谢你，拜拜。嗱，咁咪几好啦，我哋呢啲 系啊， 好啦，彭拜，下一个你系边个？系阿欣。 阿欣你好， 阿欣， 系你好， 你好啊， 主持你好， 你好你好，咁你要估阿祖嗰个问题咯 ，OK， 唔难嘅，唔使担心啊，男士女士咧都会喺佢个袋里面度出现嘅，不过同年龄即系唔同年龄嘅人咧拥有佢嘅机会系会唔一样嘅，譬如小朋友嘅袋系唔会有嘅。 哦、 老人家的袋好少好少会有的。 是。 即是年龄是属于中间那个类别的人呢是有的机会会是最高的。 男女都要的。 啊是没有分性别 的。 另外一个 tips 呢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嗰阵时你冇佢，你会觉得好烦恼。但通常就算你冇嘅话，你可以问到人借嘅，而人哋都会借俾你嘅。 系咪纸巾啊？ 唔系纸巾，个名字长啲嘅。 个名长啲，一包纸巾。 纸巾嘅话，小朋友小日本人名啫嘛，变咗小朋友都可能会有纸巾啦。你谂下，即系通常起码读到中学先至会拥有佢啦。 中学 你工作紧嘅朋友都会拥有佢嘅。 原子笔 唔系，同文具类系冇关系嘅。你可以归纳佢都属于 我有冇噶？ 你有冇啊？你。都可以叫做有， 我都可以叫做有。 系啦，我有阵时出街咧，我都会带佢嘅。其实可能你都有噶，因你出街你个袋你里面都会有噶。 我就应该冇噶啦。 你知道我讲咩 ？OK， 三 个 字啊， 冇理由啊，信用卡又唔系啊， 可以五个字，可以三个字嘅， 可以五个字。 有啲嘅地方嘅称呼系两个字嘅添，或者我哋俾佢嘅花名。是两个字嘅啫， 老人家唔用， 老人家真系好， 细路仔唔用， 都唔会， 中年人先用， 年轻人都会，学 生 都会噶啦， 学生会做嘢嘅会，妈妈未必会， 做嘢嘅 系妈妈都未必会， 系妈妈未必会，不过工人姐姐可能会喎， 吓、 工人姐姐可能会，如果你尤其是你一日你个工作可能要去好多个地方啊，或者系长期唔喺 office 度翻工嘅话咧，喺个袋入边更加大机会拥有佢。 是咪嗰啲芭蕉扇啊？都唔系啊！ 唔系， 我谂紧尿袋啫。头 先试下欣， 即系嗰啲咩 power bank 系啦，流动充电器，冇错。 哇！你流动充电器呢个名又闻所未闻嘅，如果咁样， 我特登 check 咗佢个正确个官方嘅称呼。 我哋通常都系会叫做尿袋。 哦、 所以佢又估啱咗， 所以我都话会有两个字嘅昵称咯，呢个昵称咯。 多谢晒，多谢晒， 多谢你就真。 但小朋友唔带嘅咩？ 你个小朋友有冇流动充电器啊？ 不是你小到咁细嘅就梗系咩啦？ 我咪话起码学生可能会有咯，中学生就可能会 有。 会有 个打机嗰啲一定有添啊！ 有中学生就会有咯。 好啦， 恭 喜 晒阿欣， 多谢晒， 拜拜。 系，工人姐姐都会有。 系啊，哎，我头先估错咗你嗰个。 系啦， 先估错咗 你。 你 估咩啊？ 系啊，我估咧记事簿啊。 你估记事簿？系 记事簿。 工人姐姐都会攞住本记事簿，写得暗暗要买啲咩送。 系啊，嗱，休息一阵吓，我哋听只歌翻嚟咧。继续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今日咧猜猜我是谁咧，想同你估下咧出街嗰个袋，男袋女袋都无人欢迎。我哋头先出咗咁多都系女嘅，话唔定我哋一阵间翻嚟可以试下搵啲男人噶咯、 啊。问阿田咯，阿田咁澎湃咁。 系咯，一八七二三八八啦，而家可以打定电话嚟啦吓。 可欠我都见到。妥协了，当然知道，请你吃杯雪糕，要知我有因必报，埋头苦干，流力开。 创，力量释放再加修炼，时枯干时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再爆炸再变化，过去了的不牵挂，我只想 小陈哀啊，嗱，佢好细心噶，佢虽然写咗个中文字咧，但系隔篱有埋呢个广东话嘅嗰个拼音咧，转转转 变变变 转变系啦， 系啦，佢最新嘅作品 啊，叫转变， 转变系啦 ，OK， 好，电话号码87238，我哋今日嘅猜猜我是谁咧，就估下。大家带出去的袋里面有啲咩物品咧？男袋女袋都冇人欢迎嘅。而家电话旁边你系边个？嘉玲，嘉玲， 系听唔到？ 嘉玲姐你好，嘉玲姐，嘉玲一定要加个姐字噶。 系啊， 嘉玲开系一加个一字啊。 系啊，你拣边个啊？袋？ 你拣啦，我拜 年 啦， 拜啊嘛。 嗱，我有一二三四，你拣边个啦嘛？ 你头先要一二三四五噶，仲有。 因为尿袋我都有喺度。 系、哦 okay, 啊，点啊？ 要2号。 2号，好啦，2号 ，OK， 好呢样嘢咧就好轻嘅。咁、如果男仔有带袋嘅话咧，佢未必有。但系咧，女士带袋咧，佢多数有。嗰样嘢可大可小。 哇！真系可大可小啦。 颜色嘅都可以有嘅。 唔同颜色。 系啊。咁就三个字，当你需要用佢嗰时， 指甲钳， 唔系， 润唇膏， 唔系唔同颜色嘅，好少啊，指甲 可大可小，即系讲紧佢个 size， 系啦， 摆得入个袋度都唔会太大噶， 但系佢轻个波咁样，系啦，系啊， 太阳伞， 咩啊咩啊？ 太阳伞， 太阳伞，哦，又唔系， 太阳伞对男士嚟讲即系遮啦， 遮我哋讲咗， 我哋唔会分佢嘅， 我哋讲咗遮啦， 系啦， 佢想 唔同颜色， 系啊， 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唔同颜色， 好轻个背带， 女士先至会有嘅， 男士唔会噶， 女士多数有，男士咧就算有袋都未必有， 有袋 你肯定 好轻嘅， 系啊， 好轻用嘅， 嗯，系啦，经常都会用噶，如果系嘅话， 三个字。 三个字 系咪每个月都要用噶？ 唔系， 咁男士点会有机会用啊？ 可能你 退 熱貼啊，跟住過咗， 同埋有唔同顏色嘅咩？係 啊，有唔同顏色嘅。 即係罩我自己個袋先有唔同顏色。 呢樣嘢咧，你有好少可去要自己去買嘅，即係 好少我自己買。 嗰樣嘢你可以即係你 係唔係你去酒樓飲茶嗰陣時會有得攞㗎？ 三個字， 即係代酒。系啊，我谂紧三个字啊， 唔系， 我谂紧湿纸巾，因为， 哦， 即系嗰啲一包包装，独立包装嗰啲咧。 咁我谂起就系， 可大可小，好多颜色，好轻。 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系啊，都呼之欲出嘅呢个真系。 一档未谂到， 系啊， 你俾啲 压榨嘅， 唔系 压榨嘅， 佢系帮你可以咧为呢个地球出一分力嘅。 哦，我都有戴噶有阵时， 我咪话唔系个个有咯， 系 咪？女士多数有。 豪仔呢个谂法几啱嘅，即系嗰个答案啦嘛。 呢个系好大嘅贴士， 为地球出一分力， 系环 保袋， 系啦， 系 啊， 估得 唔系 OK 嘅呢个， 未谂到啫， 系啊，佢有五颜六色啦，的确又可大可细啦， 系 啊，冇错， 好少去买， 好轻巧，系啊，好少去买，因为成日都有啲纪念品送俾你咁样啊， 系 啊，多谢晒你。 嘉玲， 嘉玲， 拜 拜。而家最近仲有咧，系嗰啲环保袋，我嚟装饭嘅，知唔知？ 装饭 系啊！我老婆嗰次咧，特登喺台湾咧买咗个咧，佢系饭袋嚟噶，即系本来你谂住攞个胶盒嚟装饭咧，佢系直接装落个袋里边。佢个物料当然系特制噶啦，但系佢试过去咧餐厅叫啲人咧，叫阿姐话：阿姐你滗啲饭落个袋度，同埋啲餸咧。阿姐咧话：唔系玩啊嘛，师奶，点会直接倒落个袋度啊？跟住我老婆唯有同佢讲话：呢个专门嚟装饭。 你仲要抹翻干净佢啊嘛？我记得你讲 系啊，因为里边系嗰啲物料易于清洁噶，不过就有啲搞笑啊，真系。好，再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Manson， hello Manson， hello， 喂， hello Manson， hello Manson， 试下喂啊你， 喂， hello， 系啊， 八七二三八八，踢咗啦， 好， 系你咯， hello Manson， 咁我哋再打多次， 可能我哋要揾另外一位嘅听众嚟啦吓，我哋继续咧就猜猜我是谁 啊， 你个澎湃头先争啲都攞埋我啲用品，你知唔知我而家系点样揾个资料？我特登上网咧打咗个咧男士用品图咧，跟住佢有好多嗰啲解拆。掟晒出嚟咁样，好就听定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猜猜我是谁啊？早咧准备咗嗰个咧，系男士、女士都会有噶吓。 我其实头先咧有样嘢啊，都好刁钻嘅，即系都系 俾你问啊！你咁谂得咁辛苦，你咁澎湃， 刁钻添啊！真系啊， 好啦，要接电话。 OK， 有啦有啦，你系边个？系 Manson 啊，翻嚟啦。 Hello Manson， 你好。 系你好啊。 系，唔好意思，头先线路有少少情况 啊。你要早定要自豪啊？ 之后 ，OK， 好呢、這个咧真系又系男士用佢嘅机会咧，又系超过咗九成啊，即系相对女士嚟讲。 Oh, okay. 我印象中咧，女士咧，我谂由于呢一个构造嘅问题咧，系啊，应该唔会用呢样嘢嘅，应该唔会用呢样嘢。男士大部分嘅男士，如果仲要加多个条件系支整嘅话咧，都会袋喺一个袋度嘅。摆落个袋度用嘅，咁 <Okay, S 1> 就谂自己咯。 系啦，冇错。咁啊，仲要系几时会用呢？就系、是、好大贴士噶啦，都系入洗手间度嘅。咁啊，然后先出翻嚟嘅。系啦，女士咧，嗱，真系我虽然冇抄过大家个袋啦，但我冇乜见过，或者我知道应该就唔会拎出去嘅。 两个 洗手间用多啲嘅， 洗手间 因为 多啲机会啦。 因为洗手间有啲嘢咧系可以令到你好方便用嘅。 系啦，咁啊嗱，资整嘅男士会用多啲啦。咁然后第三个 tips 咧就系、是。有香味嘅，有唔同嘅香味嘅， 可以两字个字三个字啊？ 唔系，女士反而先多用啊嘛，系咪？ 我完全谂唔到，我要 你 整嘅男士嚟， 佢唔用到你 三个字。 但系你话知整嘅男士，仲唔喺都用唔到啊？ 两个字都得嘅， 有条件多条件先用嘅。 总之你讲得中嗰个范围或者 你搞到我真啲讲错嘢啊， 个部位都得噶啦，咁 系 啦，因为好多形容词噶都。但总之个部位喺嗰边就啱噶啦，我讲多次。 个部位 系啊，男士用得多啲嘅，入厕所用嘅。女士真系唔会用，因为构造嘅问题。就算女士知症咧，佢都好少攞嗰样嘢出嚟。攞嚟用嘅，好多香味噶。 你讲到我谂到好似某方面咧。 Mason 嗱，咁你诶讲身体边部分先？首先，你觉得系？ 你觉得 应该系块面。 块面。 头啦，头啦，好唔好啊？ 同头发有冇关系噶？ 有， 同头发有关系嘅。 所以咪话要有条件先可以用咯。 我冇讲过， 我唔觉得我嘅条件比你少咯，所以我未知嗰样嘢系咩。 发胶 可以啱噶啦。 系啊，即系水发型用。 化妆用品咯，系 啊，因为嗰啲泥啊或者 gel 啊，或者你中意用咩到咧？你冇见过女士会 gel 头噶嘛？因为大家都系长头发多咧，即系就算短头发嘅女士咧，都系可能吹到好松咧， 好 少 gel 嘅。 男士会带出街噶，其实 唔系，我真系见过有，嗱，我有带出街，我上面见过啲同事 有 噶， 你都有啊 ，Mason。 所以阿祖真系冇带嘅， 唔系话佢有冇人需要。 所以系咪 发 泥啊？ 系啊，你啱咗啦，衰晒你。OK， 好，拜拜。 多谢你嘅电话 ，thank you。 系你有冇啊？即刻玩埋佢啦。 好啊，好啊， 好 啊， 你玩啦。 贪靓嘅会有，男士、女士都会有。阿田应该冇嘅，我一定有。 惊？ 唔系，四个字， 一块大镜。 唔系，大镜又摆唔到落个袋度嘅。需要 你有，佢冇。 我有，阿田唔会。 苏跑 唔会，都话男士、女士都可以。 梳。 我冇啊！ 你笑我而家四隻字啊！有冇听书噶？ 一把大梳 系啊，四个字个答案系太阳眼镜。 系啊，真系 我咁我点知就豪仔应该会摆车嘅。 系啊系啊，好啦，听日再见到啊， 拜拜。